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系，喂，今日咧真系可以支咪摆咁近咧，其实。好舒服嘅对我嚟讲，因为平时成日惊支咪远啦，又惊同个嘉宾即系嗰个大细声咧，佢成日 mon 住嘅关系咧，咁所以咧有时即系要用好多力去讲嘢咧，就令到起码人哋听到啊嘛。因为我把声个天生有少少残缺咧，嗰、那个 sound pressure 好细嘅，即系就算我即系正正经经咁讲嘢咧，即系我同监制用我舒服嘅。嘅力量去讲嘢咧，佢成日都系听唔到嘅。咁所以咧，如果一个人做 live 嘅时候咧，我支咪咧就可以摆到好近啊。咁近嘅时候就系我真正嗰把声嚟咯。因为平时你有时见我自己剪片，嗰啲开箱啊，介绍下啲相机镜头、直升机嗰啲咧，即系有人话我错声，即系可能觉得好搞笑啦。咁就系所另有苦衷，大家唔知啦呢、這个。咁咧，我要作为一个正常人嘅声量咧，我都要挫挫声高音啲嘅。咁点解咁讲咧？原因就系同埋今日我点解会 live 咧？因为我头先咧就系要录咗一段 VO 啊，都几多几长嘅。咁点知啊，出奇地顺利啦！即系无论录啲字又唔系太甩 cut 啦，同埋嗰份稿口语化啦，咁所以就提早完成咗。咁所以咧。咁加上听朝咧就会去721游行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会会做少 live 啦，吹一吹鸡，提一提大家究竟听日咧有冇诡异啊，有冇伏咧？咁点话？听朝咧，听朝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同法轮功一齐游行嘅，因为今时今日嘅法轮功咧就同以往已经好唔同啦，尤其是佢哋嘅媒体大纪元咁样咧。即系而家都好多人接受大纪元噶啦，咁啊审时度势之下咧，有啲 KOL 咧，即系以前打死佢都唔肯，即系楞到呢个字都惊嘅。咁譬如有时我以前喺个某个网台度咧，我讲咩天灭中共嗰啲咧，佢都即刻同我划清界线，诶、哎、你讲噶咋咁样啊？但系而家竟然咧，佢哋又接受大纪元嘅访问，即系有时世界仔嘅嘢系咪先？咁咪好正常嘅，你越世界仔就生存得越耐。咦，今日麻麻地，冇乜人入嚟，可能系瞓咗觉咧。咁啊，招呼下大家先。 陈地主到 ，Hello， 春雷喷流，雪喷翠唔探长，好家大家好， 喂 ，Hello， 又 back 依然开 live， 平话错你好老氹， 喂 ，Hello， 陈地主天日条行程咁短， 去到终点就要即散，咁咪坐车翻维园行多几转咯。咁、 哦、 永远都见唔到队尾。 啱、呢个。 Super Trail 天日游行，今日古道会开 live。陈地主天马公园有31万人，咁沙田果次咪成100万人家。 其实政府成日喺度噏埋呢啲咁嘅数字咧，即系自打嘴巴嘅。第一，你唔好话几多人数，人数啊，姑且当佢即系大家都话人数唔系最重要咁样。但幅相最重要嘛，咁幅相有几多人喺度呢，条龙有几长，有几多时间呢，根本你要个数字嚟基本上冇乜用㗎啦。因为呢即係如果你追逐个数字呢就真係冇意思嘅。因为呢最尾个 officially 警察出嗰个呢都係任佢讲几多嘅。原因就係佢唔係俾我哋睇㗎嘛，佢係俾上面睇都唔定㗎嘛。咁所以幅相係紧要个数字啦，当然。咁警察就一样好戇狗嘅地方呢，就係、是佢用几多警力又好，同埋佢哋自己嗰啲人报几多数又好，咁但係嗰啲相片同埋嗰啲片段呢，即係其实就唔会讲大话㗎嘛。咁所以就反而调返咗突显呢，就警方啊次次都讲大话。今日嗰啲咁嘅废佬呢都有几多万，话31万，话自己条数点样嚟嘅呢，真係。 恶徒要60人入咗嚟 ,Lopez 嘅协探长。 哦、oh, ，OK， 喂 ，Hello， 你好。但系咧就可能即系少人留言啦，同埋而家多人 subscribe 咗嘅，咁咧唔经唔觉咧，真系要贺一贺啊！原因就系嗰、那个Stage Tube 嗰个 channel 嗰 subscriber 嘅人数咧，就直逼10000噶，即系唔经唔觉，即系旧年定前年话，得5000几嚟嚟去都系咁样，同埋5000几里面有5000都系僵尸。account 嚟嘅，点解话僵尸 account 咧？即系我又唔系话嗰啲人系僵尸，即系只不过系嗰啲人之所以 subscribe Stage Tube 咧，咁啊99%都系 band 友嚟嘅，即系以前开 Stage Tube 嘅初衷咧，就系、是、做 indie music， 就系发掘同埋寻找一啲 indie musician 出嚟啲 band 啊，咁样系推广呢个原创音乐嘅。咁但系可惜个时代变咗啦，咁我冇理由唔变。即係有啲人好熱愛音樂嗰啲幾十年都唔變啦，所以你而家都見到60、70歲嗰啲阿叔咧，60、70歲嗰啲阿叔咧，都仲係著條豹紋嘅 legging 嘅麻甩佬啊，個肚腩凸曬出嚟啊，留曬長毛，但係啲頭髮稀疏啊咁嗰啲，即係佢嗰啲一直不忘初衷嘅，非常之欣賞嘅。咁但係可惜 Stage Tube 咧都冇呢個條件去不忘初衷，因為如果你再係做 indie 音樂嘅話咧。即系我有一日都会变成嗰啲人嘅，咁唔系代表我以后唔做，咁但系即系都系要审时度势啦，因为始终我嘅兴趣就唔系净系得一样嘅，即系我觉得我系一个 musician， 我系一个 band leader， 或者我系一个 singer， 咁但系政治都系搞到你噶嘛，即系呢样嘢系好现实，同埋亦都系一个写实嘅情况嘅，咁所以至到Stage Tube 咧系俾啲音乐人离弃嘅时候，原因就系。人人都可以拍自己嘅 YouTube 啦，咁所以嗰个历史责任已经完咗啦，咁咧就冇理由就咁唔发表下自己想谂到嘅嘢噶嘛，咁于是乎咧做网台或者讲时事节目咧，亦都系我其中一样我好想做嘅嘢嚟嘅曾经，咁所以继续啦，咁至到而家又多翻4000几个 subscriber， 咁啊即系差唔多就追到以前。Stage Tube 嗰个人数㗎啦。咁所以而家开亲波呢，即係无论觉得你啱唔啱听都好 ,haters 都好，即係而家比较容易有50个人入咗嚟嘅。咁可喜可贺啦。咁同埋呢排出嘅片呢不单止密咗，咁嗰个 view 数仲局部咁样提升咗少少嘅。咁少极都少唔过以前，咁原因即係有数得计㗎嘛，你 subscriber 多咗自然会睇到嘅人嘅机会就多咗啦。咁亦都系正比呢，就挑机嘅人同埋好憎你又夠胆留言嘅人呢都多咗嘅。咁我头先呢即係经过监制今日点通咗我呢，佢话你有冇理嗰啲人即係留言嗰啲讲啲乜㗎，我话呢我淨係喺 Facebook 嗰度复人嘅啫，咁喺 YouTube 嗰度甚少复人嘅。咁佢认为咁样系错嘅，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就可能唔知 Facebook 系直接喺嗰度入噶嘛，咁你唔复佢，咁啊渐渐你个啲人数都唔会增长嘅。咁于是乎，我今日开始复下嗰啲人啦，我只系复咗Crystal 嗰集9/24啫。 咁啊，好有趣嘅，证明好多人咧都唔识我嘅。咁如果成日留俾即系留言嗰啲人都同你好 friend 啊咁样，咁啊当然好温馨啦。咁但系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即系变咗糖水滚糖鱼，同埋借膊头同埋打边炉咁样嘅啫。咁啊，更加多一啲反对嘅声音咧，你又肯同佢倾下偈嘅话咧，咁啊互相了解一下咧，咁样先系王道咯。我觉得将来。尤其是我呢啲咧，成日把人把啲嘢喺人哋把口嗰啲人咧，咁越能够令到多啲人觉得你讲嘅嘢啱嘅话咧，咁当然就要嘥多啲精神去说服下人哋啊，倾下偈啊咁样，咁啊果然系王道啊，我觉得。OK， 有人估到我开 live 啊，系啊，冇错啊。 乐途要六十人入咗嚟 ，Look 系机器探长。Chris Hill，P 开探长 ，Hello， 控赛探长， 喂你好 ，Boy Cafel Back 建制派搞笑次次行雷落雨 ，Alex Chan，Good evening，Detective Tam， 喂 ，Hello 你好啊 ，Alex， 你好， 喂 ，Hello， 无听你话， 就未见过你个名喎 ，Hi 你好啊， 王开 ，Chris Hill，P 三十一 ，Hello 苏伦， 就系沉默的大多数，系趁地主，佢今次要咁短行程，就系想我哋行得快，散得快，睇落无咁多人。同压低个数字， 我又唔系咁睇。 Angel 强六十四，大家好。Hello， 新海 HPY。 Hello， 长2015年，警方话天马公园可以容纳17000人，今日佢话有100000，真是好灵幻。多谢你啊，9527。 Hello， 肖志荣，大家好。明天大家醒醒定定，小心啲，齐上齐落。会 cafel back 林郑都令唔少 YouTube 增加 view 数。 系、哦，美国突然间付出咗好多钱，唔知点解，咁啊落多咗广告啦，咁啊即系大家生意好啲啦，系咪？咁啊，我想问下刘仁生咧，唔知你有冇睇见啊？有睇阿 Crystal 嗰集九吹廿四咧？咁有个人咧就唔知哪里来的自信咧？即系佢认为我讲嘅论述咧，如果现场同我倾嘅时候咧，就可以同我变到我变无可变，即系话令到我哑咗嘅。咁啊即系嗰个系咪你嚟嘅咧？如果大家有睇咧，即系你同时听紧我 live 嘅时候咧，你开多版咧睇翻Crystal 嘅嗰日嗰集嘅留言都几有趣嘅，即系几有启发性嘅。咁我真係想见识下点样变无可变，即係好少人能够同我拗嘢拗到我哑咗，即係除非嗰样嘢你同我讲呢、這个分子纠缠咁样，我可能哑咗啦。你同我讲呢个脑细胞嘅电离子，咁我又哑咗啦。你同我讲呢、這个核能嘅核聚变同埋核裂变嘅分别，我又哑咗啦。即係或者你同我讲打麻雀里面嗰啲13U同埋台湾牌同埋深圳牌嘅分别，我又哑咗啦。咁但係你讲到即係其实上次我就唔係讲佛法嘅，我就想讲下关于即係我睇汉传佛教同埋其他再祖传即係印度嘅佛教嘅分别呢，我就係见到食素同埋唔係全食素嘅唔杀生悲惨唔杀生嘅 diet 系咩呢，即係我想讲下呢个我嘅经验啫。咁但係唔知点解佢即係个自信系大到呢，即係会令到变无可变，我真係想见识下。但呢啲人就唔现场留言㗎喎，就淨喺嗰度自己有自己讲呢，即係你哋咩叫变无可变啫，真係激死人。OK。係啦，萧志荣就係话听日其实呢即係大家都听到好多好多危险嘅信息㗎啦，包括话有分定，就揾咗好多大陆嚟嘅黑社会或者本地嘅陀地黑社会都出嚟会搞一啲游行人士。咁呢样你唔理系真唔真啦，都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就会开水炮车、颜色水，同埋仲有咩招数啊？头先讲咗系咯，即系呢几样嘢啦。即系大家即系小心就总好过唔小心嘅。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如果啲好勇武嗰啲牛精仔咧，就应该唔会听九吹廿四嘅。即系我喺呢度同嗰啲人讲都嘥气嘅。即系我想知呢度有冇一个曾经戴黑口罩走去掟砖或者掟即系去拆，或者唔好咁极端啦。有冇一啲人系有份起路障拆嗰啲铁马嗰啲人喺呢度？ 勇武嗰 系啦，即系有冇人呢度先？我相信就冇嘅，有啊，请你举下手。咁啊，我唔系想督你背脊啦，当然，即系我想知道啊，我嘅听众群系咪有嗰啲人咧？咁咧就 adjust 下我讲啲乜嘢，唔讲啲乜嘢啊嘛。咁有啲讲嚟好嘥气嘅，即系纸上谈兵。即系正如阿老萧叫人哋冲去立法会，咁之后第二次又话又唔应该用武咁样，即系我唔会做埋啲咁嘅嘢噶嘛。因为呢个唔系一个网台节目嚟噶嘛。咁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即系大家系啲咩温层嘅人啊？OK， 喂 ，JJ Lens 你好啊，好耐冇见啦，好想约下你食饭喎。 JJ Lens， hello， 监制老谭，我哋不再讲。 真系爽皮啊！ 之前你狗 喂，多谢。 Mandy Mac 今日肥妈特地标同讲埋啲先阿爷，叫啲大陆人记住去投票。 仆街度啊！ 佢老友689今日点解唔出现嘅？ 哦， 陈地主中共最常用就靠客，咪帮佢哋发放消息，自己吓自己。 嗯， 富山矿海， 喂 ，hello， 约翰小夫报道，大家好 ，hello， 你好， 叔叔大家好， hello. 我要练层层叠，胖胖迟到，郭伟、林郑战速继续龟缩，各位兄弟加油，行山远足。安全第一，小心野狗，齐上齐落，留人生 not me， 月落唱骑驴，探长陈地主应该讲有冇人梦游过？ 系梦游过？哦 ，OK， 发梦，咁啊，有发梦嗰啲会唔会出声咧？真系唔知道，即系至到而家都冇人认头话自己系砌个铁马咁嗰啲。 莫卵教几时约我食饭，老生你好。 喂，你啊乜卵教咧？阿院长咧，即系上次未约好咗，啊咪即系唔系约好嘅，未话下个礼拜啦。咁但系你又冇一件事，咁唔知道。喂，锯扒，喂，听日一笨，听日不如我哋去导赏啊！我可以导赏嘅，因为有啲地方我成日都行嘅。咁我不如带大家行下共济会啊！因为听日嗰个路线咧，即系可以咁样行法嘅，咁咁一阵间咧就齐人啲咧，我就再由头讲下我今日想讲乜啦。咁啊，而家家常便饭，大家倾下闲偈啫。哇！但系讲翻琴日啊，阿昌昌咧就不能尽兴，因为我同佢唔系太熟啦，应该即系同埋佢有好多自己嘅论述，咁我又。好似我有我讲佢，佢讲咁，同埋咧佢有一个好专业嘅态度咧，就系当我喺中间插入，佢又唔答我，又继续讲佢自己嗰啲嘢嘅，咁啊，所以呢个啊令到系有少少，即系唔系话可以令到我能够咁自在啊，咁唔紧要啦，因为始终夹人好真系好紧要嘅，即系因为佢哋做开网台嗰啲朋友咧就好认真嘅，因为尤其是跟个老萧嗰啲咧，即系样样都系。实牙实齿噶嘛，即系唔好理啱唔啱，最紧要实牙实齿。咁咧，就个信心抛窒咗人咧，咁啊讲乜都得噶啦。即系我唔系话枪啊，话老萧。咁即系惯咗嗰种气氛咧，就系好实牙实齿嘅，即系作都作得实牙实齿嘅。咁所以就同我呢个九吹廿四好轻松嗰个风格咧，又有少少化学作用啊。咁个化学作用系点嘅咧？咁啊，大家自己判断啦。咁当然个 figure 咧都说明咗一切嘅，其实。即系个 figure 唔系代表个质素啊，即系质素可以好好，但系 figure 可以好低。即系举个例，咁我又上山下海搭埋直升机拍嘅片出到嚟咧，而家呕咗两个月咧，都未够1000嘅。咁我求其咧饮醉酒啊，搵啲九唔搭八嘅人上嚟乱噏不通啊，够爆啊，好多粗口啊咁样，啊突然间有一集啊飙到成10K 嘅，真系唔明点解。同埋咧话明呢、這个呢、這个。猛鬼 studio 啊，讲鬼故啊，点知有个巨星级嘉宾上到嚟，一个鬼故都唔益我嘅，啊又10K 喎，真系好奇怪嘅，所以真系好难预测嘅，尤其是我呢啲死人一片颈咧，即系懒系有自己嘅谂法，即系懒系唔随波逐流呢啲咧，就死得好惨嘅，通常喺个 figure 方面啊。 老生你好， 喂 ，hello， Hugland 探长，佛教理论绝对高班。因为我见解一样， 哦、okay, 会长223元， 好 我只是发梦在沙田人院传物资， 哦、 人生我学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同你睇法一样。 哦、okay, Francis Chan 非常担心明天， 唔使担心、啊， 我请教天日 join 你， 林郑渐速继续龟宿梦游，搬物资捐物资洗眼。 哦，都有。 陈地主我发梦捐咗几千医疗用品。 哦 ，OK。 薛少昌昌同女王系咪一齐做过节目？ 好似系啊，佢话系咯。 Hello 探长。 嗱，话说咧，嗱，我就底下复翻大家啊。喂 ，Hello Alex，Alex 张好似好多 Alex 嘅，你系咪啱啱第一次嚟嘅咧？啊，同未同上面嗰位打招呼啊？上面位朋友咧就话啊，终于有机会听到啦。咁我喺度未见过嘅。同埋位有位 Chris Hiloaki 系列 Hiloaki 啊，呢位又系好生面口啦。咁最惨就有啲人可能识嘅，但系网名咧又未见过啦，同埋又冇头像啦。就算有头像咧都好细嘅，譬如 Alex Chan 啦，你好啊，应该未见过你嘅。咁啊，同埋。有几位都系要打个招呼噶啦。呢位痴拼张咧，喂张志平，好似以前见过你下噶嘛，即系好耐之前嗰啲同阿周博贤嗰啲时代系咪？咁呢位Alex Jack 啊，喂呢位又系啦，就系等话你啦。喂你好啊，介绍下自己啊，不如即系你点解走入嚟九吹嘅咧？即系。听开 archive 第一次撞入嚟定系点嘅咧？咁样咁如果今晚就算我唔做 live 咧，我都会录呢、这个推歌嘅节目叫做怒火探歌嘅。原因就揾下歌，即系有啲歌好想推介嘅，但系决定取消啦，今晚唔录啦，因为听日要游行，都想瞓多啲，咁啊走两步都快啲啊嘛，系咪？咁啊 ，Soso 你话要练层层叠系咩层层叠咧？是不是即是那些叠罗汉啊，即是那些人形蜈蚣啊那类那些 friend 呢？咁呢个林郑渐速渐速渐速渐速呢啲呢，咁你个朵就够行啦，咁又是第一次见你嘅，咁介绍下自己先啦。陈乐言啦，仲有喂你好啊，阿 Pyron， 好耐冇见啦，一排都冇见你啦。咁係头先话阿昌昌同女王系咪一起做个节目，嗱我就未听过嘅。係啊。咁咧，话说咧，嗰阵咧，因为OK， 嗰阵时因为女王咧喺城寨嗰度咧就有啲意见不和啦。咁咧，而佢离开城寨，而我唔离开咧，咁佢都嬲咗我成年嘅，就因为话冇义气。咁因为咧，佢又对比翻佢当时喺 D 1 0咧，就我离开嘅时候咧，咁佢咧就喊住口咁样话自己溜咗埋针咁样，好悲壮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冇义气就义气嘅嘢就真系随心嘅，即系为义气而义气咧，我就真系做唔出。咁因为嗰阵咧，我同阿周博贤，如果我走咗，我咪对阿周博贤冇义气咯，系咪？咁因为嗰阵时阿周博贤话走，咁跟住我有义气，咁样就一齐唔做。咁跟住佢有义气，咁啊当然欣赏佢有义气啦。喂，请你入厕所，因为好嘈啊。咁咧，跟住因为呢度太细啊，唔好意思。咁咧就系咁于是乎咧，如果我走咗。周博贤就未走嘅，咁样得佢一个，咁虽然就冇咗边个都得嘅，咁但系总之我嗰阵我想继续喺城寨啦，因为又我系翻打之一噶嘛，当然好多人都以为我喺嗰度打工啦，咁但系大家都系错嘅，因为我系六个翻打其中之一个，咁所以咁后来咧，即系我其实我嘅义气咧就唔系佢谂嘅义气啦，咁我嘅义气咧就系佢咁中意开麦，咁我用我的人脉关系咧就介绍佢去花生台。因为花生台嗰度咧男仔多啲啊，就冇一个类似抗命酸物体嘅嘢喺度咧。咁我当时嘅估计咧，就应该佢哋会 long last 啲嘅，因为多人就佢啲嘅。咁所以呢啲咪义气咯，我认为。但系佢唔觉得系咯，因为佢觉得嗰啲人就唔到佢，又或者甚至乎觉得嗰边嗰啲人用一啲形容词系咩咧，即系好有问题嘅人招呼紧佢咁样。咁佢又成日话。即系成日都又话啊废土又好废啊咁样，又一秒变废土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听翻转头。咁当时我就冇听花生台嘅，咁佢几时冇做咧，我都唔知嘅。其实即系后来，咁甚至乎佢同阿昌昌做个节目，我又系唔知嘅。咁所以冇所谓啦，即系咁阿昌昌琴日话嗰样嘢俾我听，咁咪知道咯。而家咁如果讲义气嘅嘢咧，咁佢冇喺花生台咧，咁我又帮佢起一机搞一个 forum。咁呢啲咪就係義氣囉，我覺得。啊，講啲舊嘢，可能好多新嚟嘅朋友完全一頭霧水，唔知佢講乜。咁我應該 stop 㗎啦，因為我驚嗰啲人呢走咗。 喂，你讲咩花生台啫？唔听花生台，有冇人唔听花生台嘅咧？其实应该都冇乜噶，系嘛？即系呢度啲人好多都系网台精嚟噶嘛，以我所知。咁同埋有人唔系听花生台都听九吹廿四嘅咧，我谂真系劲少。唔系，即系唔听其他网台，但系净系听九吹廿四同埋其他啲 YouTuber 咧，我谂呢个族群就比较少啲，应该。如果有啊，say 个 hi 啦。OK， Pirin 失早，探 喂， 长， 你好， 无 早。 论 Mouse 明天情况及网台吹就一度好险峻。 系。 Jackie 听大家好，如果靠呢班人守护香港，可笑又可耻， 系。 同几百万人为敌，政府理亏， 系。 所以漠视民意，利可耻。Alan 更 长 可耻 篇一个誓词会开大片了， 啊， 胖胖拖大人落来搞，越来越过分。有乜应对嘅计仔？Alex 唱唔系第一次，不过就少出声。 哦， Joe 明白， 唱探长好 喂，Hello Joe，Alan ，Chum，Alex 唱 Chum， 探长 成日见到你 Alex 啊，系， Job。几年前你话牙痛，我话帮你做催眠治疗嗰个 啊 ，Mocking ，OK， Guard 探粉。Joe 系， 请今天无嘉宾， 系。 老生我发梦砌过铁三角。 哦 Alex ，OK， Jock 当年话敬重你嘅真心人啊嘛， 哦，当年话敬重你嘅真心人，即系死啦！我唔知你讲乜添，定系你打错字咧？系啊，我记得你帮我催眠话牙痛嗰个，我记得我牙痛嘅问题已经解决咗啦，因为我彻底剥咗几只烂牙，跟住再换翻啲假嘅，即系植咗只牙落去。咁植牙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完全系。有时我都唔记得咗嗰只牙系异物嚟嘅，咁啊当然中途嗰个痛苦难有好多啦，因为医生咧又唔系好 suggest 你磨牙嘅，即系不停咁补牙咁样，可能佢赚得多啲啦。咁二来又唔知咩道理系会，即系佢哋嘅 concept 就系 keep 得一只得一只咁样。咁但系咧，我自从 keto 咗之后咧，我冇继续烂牙啦，已经。即系呢个又系成日即系买花赞花香。因为根本都冇机会烂，因为其实原来最烂牙咧就系食面包，糖都冇咁烂牙。因为食糖，如果你饮水咧，咁咧嗰啲糖嘅糖咧就唔会残留喺你个口腔啊嘛，或者啲牙罅啊嘛。咁但系食面包就大领落啦，饮水都冲唔走嘅，因为面包嗰种肤质咧，即系好一嚿嚿黐住，即系黐牙啲，嗰成日咧将你嗰啲牙缝咧就填平咗嘅。咁嗰阵时咧就集中咁样去蛀食你嗰啲牙脚。蛀食你一啲牙膜，哇，几咁恐怖！咁但系我而家戒晒呢啲嘢之后咧，我自从整完嗰啲牙之后咧，系完全系冇丁点嘅蛀牙啦，已经，即系非常好，越早 keto 越好，根本就。如果仲有人明咩叫 keto 咧，咁你自己去揾下生酮饮食呢啲咁嘅 page 啦，好多嘅香港或者 keto，如果识英文嘅话咧，嚟揾 keto 嘅 diet，DITE 系嘛，咁啊。D DIET 系啦，咁咧就好容易揾到所有嘅资讯噶啦。咁啊，强力推介啦。咁啊，唔好以为喺度 sell 嘢啦，因为 Keto 系一毫子都唔使嘅。 亮亮，谭生你 喂 好 ，Hello， ，Chris 亮亮， Hierarchy 最近先睇你啲 live， 系 第一次睇系你访问 Misery 极度愤 啊 怒，名誉扫地嗰集 Archive，失 ，OK，OK， 碎唔层层叠点有30万 啊 人 ，OK，明白。 ，Plan for 企探长，喂 Carfell Back 网台恩 Hello， 仇录真系多到可以出 系， 书，Alex Chan 我间中有听重温，live 就好少听， 哦 因为 ，OK，多 翻 谢， 工要早 明 瞓， 白。 听日唔使翻工就可以陪你 哦 啲牙。 ，OK，thank you。 粗框眼镜兔仔牙嘅宅男，22 Anson Hi 喂 探 ，Hello 长， Anson。 陈地主我无听花生台，Alex 唱我曾经喺深水埗脑场遇过 哦 你， ，OK。 早请今天系讲啲咩题目？ 哦 我 ，OK。 提议我无听花生台， 哦，明 喂 白。 ，Carfell Back 我由4、5年听到依家， A 四 留人 五。 生我无听花生台， 哦 原 ，OK。 来昌城寨同花生都有时会听 哦，明 下。 白。 佛山矿旗实中联办有个大数据专家，应该计下今天蓝丝集会实际人数，叫姜蓉回 嗯， 水。The Derek Chu 港币 喂 50元。 ，Hello，Thank Good talk, awesome。莫 you，OK， 桃瑶喺香港网台 app 有乜就听乜。 明白。其实近来咧，香港网台 app 咧，假若你 subscribe 咗我咧，唔知因为冇装香港网台，因为呢个月6月开始咧，即系嗰啲 节目嘅次数咧系多个倍增嘅，可能三倍咁样增咧，会唔会成日洗版好滋扰咧？我真系唔知呢、這个。Nana 又要讲埋一份啊，Nana，Hello 嚟唔嚟？哎呀，唔知点解去到阿 Joy Sam Sham 突然间唔读喎。佢话咧，除咗花生台、Gary Kwan、城寨 D 一百都追住听，我、哦、明白啦。啊，又唔读我死啦，系咪坏咗呢、这个 Siri？咁啊，Mark Kwan Y 就系、是、我系网台 CD-ROM 乜都听，唔系什啊系啦，但只会在这里留言。哦，多谢你俾面啦。咁啊，Alan Chum 咧就话。 Alan Chum，我冇听花生台好耐。 哦， Mockingbird 生酮饮食，炳荣吹海， 喂 挥手，on to 47，Adi。Hello 各位，Ultra ，Hello， Max 数96 Hello，迟咗。呢款变成缩正扑街。 啊，Banner Shop 正仆街系咪因为 sponsor 今日嗰个集会啊，所以你话正仆街咧？因为 Banner Shop 个老板我见过嘅，即系我去见客嗰啲啊，但系做唔成佢嘅生意啦。咁啊，佢就一个世界仔嚟嘅，其实我都几欣赏佢嘅，即系佢系。识得睇个 market，而一个本地制作嘅一个品牌嚟嘅，即系话所有嘅嘢都系香港印喺观塘印晒嘅，即系中央厨房咁样嘅。咁但系佢正仆街，我谂你都系话佢系 sponsor 嗰啲撑警啩，我谂系咪？咁佢哋啲商会咧，就好多时都要做啲邪恶嘢噶啦，好难避免嘅。咁啊，当然我唔系话系啱啦。咁啊，头先我见到咧，有位朋友咧，就喺透过 pay me 啊。系咪 sponsor 咗？哦，系阿肥嚟嘅，应该系咪？啊，系咪先？啊，唔系，呢个第位嚟嘅。咁啊，呢位系谢谦 Anson，喂，系咪嗰位 Anson 呢？喂，多谢你嘅 sponsor 啦。咁啊，好多人都未必知咧，就pay me 系做乜嘅？咁啊，又早少少借呢个机会咧，就介绍下你嘅左上角，即系你画面嘅左上角咧。顶左上角嘅顶咧有个 QR code 咧，就系、是、俾大家 pay me 就 for 9/24嘅酒水电费、场租同埋有时sponsor 嘉宾嘅车费咁样嘅，咁纯粹系出于自发嘅，就即系我唔会催人哋做啲咩会员啊，催人做啲咩狗催人啊，我啲绝对唔会嘅，即系纯粹嘅 concept 咧就系、是、大家开心下。即系唔使一个人次次都系出呢个长租咁解嘅啫，咁咧就系咯，咁啊跟住下面有 HSBC 啦，譬如有啲朋友唔信得嗰啲电子货币嘅话，就可以直接入数啦。咁啊，另外 PayPal 咧就系有啲海外嘅朋友啦，咁另外有个转数仪嗰个咧，我都叫阿监仔帮我搞搞咧，就大家可能用中银啊或者用其他银行都可以转数过嚟 sponsor 9/24嘅，咁啊有你嘅 sponsor 咧，就梗系精神啲啦，咁啊有时。揾咗啲嘉賓個使費都唔使咁，即係嗰排可能好 long 嘅咁樣，有時唔敢揾嘉賓嘅，因為要請食飯啊，有即係啲時間就啱嘅話，咁啊就係咁解嘅啫。 Francis Chan，我尽力叫家人不要看。TVB Alexa，Good morning。 喂，Hello，Good morning，Alex，哇，第四個 Alex 出現啦，咦，啱啱瞓醒啊！嚟自北美嘅啦。喂，咁我想知咧，即系阿 Francis Chan 咧，你叫家人唔好睇 TVB，但系你有冇试过 detune 个 TVB 咧？因为我有秘密啦，冇讲俾你哋听咧。因为我妈嗰边嗰个电视咧，其实我 tune 歪少少嘅，专登将佢即系明明 auto tune 咗之后咧，再揿多几下加减咧，即系加或者减啊，令到佢睇得唔系好舒服咁样。咁令到佢睇少啲嘅。咁后来发觉咧，即系对我妈80几90岁嚟讲咧。其实虐待紧佢嘅，咁所以后来换电视嗰阵咧，我都放弃咗啦。咁但系假若你屋企人咧仲系神志好清晰，同埋仲系自己会走去投票嗰啲咧，我就建议你 detune 咗咯，长期得闲走去揿两嘢咁样咧，咁令到佢兴趣大减，起码个人都冇面目可憎啊。其实睇少啲无线。喂，Alex 张又系唔肯读你啲嘢，唔知点解。咁 Alex 就话咧，我都系睇你之前相机先入嚟噶，之后先至 仲有怒火探戈，这个好中意听，哦，多谢你啊！嗱，呢啲咧，其实 Alex 呢类咁嘅网友咧，就系我目标嚟紧想开发嘅一啲唔同嘅网友嚟嘅，即系或者听众啦，你叫。原因就系咧，即系我相信如果净系听开网台嗰班网台精，成日都系唯唯唯咁样讲翻大家同一个鼻孔出气嘅话题或者嘅倾向咧。对个社会唔系一个最好嘅现象嚟嘅，即系我觉得多啲唔同嘅朋友都有机会知道人哋嗰啲嘢咧，甚至乎你都可以知道翻，影相嗰啲人系谂啲咩嘅，或者啲摄友嘅政治倾向啊，或者有啲咩分享啊，即系我想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都有机会可以讲下自己嘅 story， 因为呢个系九吹廿四最核心想得到嘅目的嚟嘅。咁当然你听开网台，我梗系绝对唔会抗拒啦，系咪？咁有时要警惕下自己咧，即系我哋譬如听开网台嗰啲网台精咧，系有啲好 common 嘅 terms 啦，或者啲话题咧，即系讲一半大家就明噶啦。咁但系对一啲新嚟嗰啲朋友咧，真系唔知你讲乜底下，佢又唔会问嘅时候就唔听噶啦。咁如果唔听，即系有啲唔系听开网台嘅，觉得喂都唔知你讲乜嘅，系完全冇意义嘅搞网台，反而咧。即系有啲意见唔啱啊，甚至乎有啲好 boss 嘅听众咧，就成日都觉得你，喂，你有冇搞错啊？讲开，好心你讲灵幻嘢就唔好讲政治啦，咁啲一来又唔系你话事嘅呢度，二来你即系如果你咁保守嘅话咧，就请你嗰啲朋友睇翻无线啦，咁样即系当然都唔系好噶，你捞埋入嚟，咁但系冇理由为咗你嘅而放弃咗我要讲嘅话题噶嘛。咁灵幻或者鬼上身，或者你系做一个神职人员，又或者你系做一个医纸铺嘅，咁、那个社会同埋政治都关你事噶嘛？你开咗医纸铺第三代啦，但系业主加租咁样加到你做唔到落去，你都扑埋街嘅，咁呢啲都关你事噶。你拜神都帮唔到你喎，呢啲系咪？你识得茅山录音，你抌铜都抌唔翻啲租平啲噶嘛？系咪？咁变咗都关你事嘅。咁所以咧，嗰啲朋友咧。即系我就好狠咁样放弃咗啦，即系叫喂你听翻无睇翻无线嗰啲节目啦，你都唔啱你噶啦咁样。咁如果佢再听嘅话咧，我先再俾多次机会佢听啦。如果唔系走咗算啦，呢啲系咪？啊，有啲问题啊，陈地主呢、這个又阿毒啊。 陈地主，我主力系睇煮嘢食，系、 哦、 最近先睇啲关于政治机网台、 嗯、 Alex 上路火炭哥加讲相机 the best quality、 哦。Okay、 Jock， 我话敬重探长你系一个真心人、 哦 okay ， 所以对你嘅九吹二十四念念不忘。 哦 ，thank you。 就连你同现代武士歌集我都冇放过。 哦 okay 22 Anson 系我用 PayMe 加油加油， 喂多谢 Anson， 有人去 Dinosaur 印天日游行 banner，、 哦、 但 banner 后面写咗句吊横丝嘅说话，我觉得应该系啲员工写嘅，唔关老板事。 点解我唔明啊？听多次先， 有人去 banner short 印天日游行 banner， 但 banner 后面写咗句吊横丝嘅说话，我觉得应该系啲员工写嘅，唔、 哦、 关老板事。 咁好明显啦，如果老板系有唔满意嘅话，即系佢做生意噶嘛，咁呢啲咁嘅食吃内扒外嘅世界仔咧，佢就笑住嚟招呼你，但系又同时去嗰啲商会嗰度捐钱俾警察嗰啲嚟噶嘛，咁所以我相信都系嗰啲。好 EQ 低嘅同事，仲系嗰啲物流嗰边嗰啲同事添啊！怀疑系。 Mark 关怀，我想请教探长，今天有工厦发现炸弹，又话拉了个港独人士，这是真还是假新闻？ 新闻就系真嘅，不过咧佢嘅内容咧就系、是、做出，即系嗱，譬如佢自己揾人自导自演，嗰、那个新闻都唔系假噶。即系真系发生过一件咁嘅事，真系有炸弹，真系有伤下。咁但系嗰个港独人士，佢即系港独人士同埋热狗都一样啊，即系好少话会认自己系噶嘛。即系尤其是俾人拉嗰阵，冇理由我俾佢逼供嘅时候话自己系港独人士噶嘛。咁港独嘅倾向同埋你港独嘅行为，亦都系两回事嚟嘅。即系千祈唔好堕入咗呢、這个大公文汇报嗰啲咁嘅，即系靠呢标题嚟似是而非，又唔 officially。立法话有港独嘅人系犯法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根本就唔使理佢嘅，即系呢啲只不过系 在这个建制的板块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板块是做些不同的东西的。那有些呢就收了钱就做事啦，很明显。有些呢就outlaw 啦，即是譬如我们拍戏都是的，譬如我想拍电影的，那你又未拍过电影的话呢，我又即是很有计，很想拍到电影，就要找老细来开戏的时候。咁老细梗系睬你都傻啦，你都冇 record， 你又即系跟过几套戏，但你又未试过自己拍，又唔识人，咁点样咁点算咧？咁所以咧就会有 pilot 呢样嘢啦 ，pilot 即系飞机师个 pilot， 咁咧就系话咧你拍一条片花啦，嗰条片花咧就可能你成套戏，譬如你讲爱情片嘅，咁你有一场咧，哇，即系仿如驾驶天旋地转咁样打车轮嗰场，你认为系最劲噶啦，即系个剧本里面。咁你咪淨係嘥少钱，自己淨係拍咗嗰场，咁呢就配埋我啊，吞埋色啊，就俾个老板睇。嗱，个故事就咁嘅，去到嗰幕呢，哇，生死恋咁样，就有呢场啦，就俾埋啲功力佢睇下。咁於是乎呢，佢觉得好 impressive 喎，你段 pilot， 咁佢咪俾钱你拍囉。即係我觉得成个建制圈都係有咁嘅情况嘅，即係有时见到啲有 over 晒啊，又好博到好出位啊，就用好少钱又有新闻出到啊，即係例如打人啊，例如有啲走去，即係你其实呢啲例子呢，你去呢个爱港唔係帮港出声啊，或者讲呢啲啊，即係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咁嘅频道嘅，即係无论係 YouTube 好 ,Facebook 好，都好多咗呢啲频道之后呢，佢哋呢就等于外国嗰啲dark 啊，或者嗰啲即係有 dust 啊，又或者有啲专系摆啲片花嗰啲网站，即係成班独立电影人呢都係等老细睇下睇中边嘅，譬如A 唔系有套叫 A 至二 set 嘅 death 啊，即係嗰类唔同嘅独立电影嘅网站呢，就好多人就係咁样 propose 老细俾钱拍戏。咁我觉得而家嗰啲咁嘅我讲出声嗰类呢，全部都系呢啲咁嘅网站㗎嘛，即系斗諗桥斗出位。咁呢我觉得呢个 project 呢，佢咁认真呢，又搵人即系自首啊，又话有爆炸物啊，有证物啊，有个人认自己系港独啊。咁呢啲都系大龙凤嚟嘅啫，即系都系一个 pilot 嚟嘅啫。咁就系为咗大公民会呢就有头版出，咁配合晒嘅。嗱呢啲呢你就唔好问我有冇证据。即系你问我有冇证据呢，就等于我个存盒里面有六样嘢，有瓜子，有糖冬瓜，有莲子咁成。咁呢佢仲可以拆开两边嘅咁样。咁其中一半你攞走咗之后呢，咁我剩返糖冬瓜、莲子同埋瓜子。咁你嗰边仲唔系有利是糖，系咪先？咁根本就唔使证明你嗰边有利是糖，我都知道有利是糖咁解啫嘛，其实系。Alex 话721将会好撚大镬，你觉得有预感？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发下梦，如果发个梦都醒目识走位㗎，因为发梦你唔痛或者痛醒就冇事嘅。但听日嘅代价呢可能更加大嘅。咁所以如果好似我咁嘅年纪呢，就劝你唔好搏啦。咁要搏嘅朋友我相信啦， Alex O 你嘅担心呢我都谅解嘅。但係我觉得今时今日要系冲击，要去牺牲，或者甚至乎有人死都不即係不唔介意嘅时候，我觉得即係我尊重佢哋系成个香港市民嘅一个持份者，即係我当然唔鼓励啦。咁但係佢哋要咁样做嘅话，你又唔可以话完全冇用嘅。咁但係佢哋嘅即係最紧要佢知道之后嗰、那个、那个责任，或者知道之后嗰个后果系点样，咁我觉得都冇办法㗎。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啦，又係话或者呢啲族群啦，都唔轮到我哋指指点点，觉得边样嘢唔啱，边样嘢唔好㗎。因为要挨将来日子係佢哋多啲添㗎，我觉得。咁当然有人话屌你累撚死我哋呀咁样。咁如果你有咁嘅感觉呢，其实你应该去撑警嗰度，即係佢哋都系咁諗嘅。其实因为我听到有个访问呢就话我都鍾意民主呀，但民主唔係咁㗎嘛。即係唔係话要咁样表达㗎嘛。喂，我相信嗰个阿叔呢，一日就坐緊监，一日就返到大陆做嘢咩都唔知。因为佢以上所讲嘅嘢呢，香港人喺呢十年里面完全咩都做过晒啦。几斯文啦，几和理非非啦，又或者循正途 透过选举、透过立法会嚟争取嘅嘢多不胜数，但系都唔得嘅时候，咁佢哋咁样做，我觉得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咯。我觉得仲系做慢咗添啊，忍得咁耐 ，DQ 嘅时候应该已经咁做啦，系咪？捉阿咪咪嚟先啦，咁多嘢讲。佢叫咪咪啊，呢、這个系好得意噶，软奶奶成只都系棉花咁样。因为咧呢接耳猫咧，佢天生有啲残缺啊，例如嗰啲骨咧，佢哋好软嘅，即系冇力，受唔到力嘅。于是乎咧，就令到佢哋嗰个肌肉咧就练唔到啊。咁所以全身啲肌肉都淋白白嘅。同埋呢啲猫咧接耳咧，即系因为嗰啲无良嘅商人咧，将佢混种混到有好多残缺啦。咁呢只猫系完全聋嘅，一啲声音都听唔到嘅。咁俾呢只猫嗰个朋友咧就以为佢低能嘅，因为佢完全同人冇交流嘅。咁但系俾我发现到咧，原来佢系聋嘅，佢就系中意食嘢嘅啫，同埋梳毛嘅啫，其他咩都唔交流嘅。咁但系食嘢你又同佢玩下，同埋你溜下梳下毛咧，咁佢又会望下你睬下你咁样咯。咁佢自己都几开心噶。头先佢点解呱呱嘈咧？原因咧佢就系得一个 friend 嘅啫。就一隻玩具老鼠仔，咁玩具老鼠仔咧，佢就成日都自己咧就咬住佢摆喺面前咧，就以为自己系战利品啊！因为呢啲动物咧，佢天生咧都系中意捉啲老鼠啊、雀仔啊咁样，就一种战意啊，即系或者一种收获，咁样就有少少嗰种精神嘅，咁所以咧，佢可能佢一世都未见过真雀仔嘅，其实呢啲猫。咁但系佢个 DNA 里面咧就蕴藏咗呢种咁嘅精神喺度咧，咁所以咧佢无端自己喺度鸠叫嘅，即系咬住只老鼠摆喺度，咁啊冇人喺度嘅，咁啊有时半夜俾佢吓醒嘅，系咁叫，系咁叫，系咁叫，就叫人哋即系话俾人知道佢有只老鼠捉到咁样咯，好好笑嘅，所以好得意嘅咪咪，好啦，放你啊，佢好笑嘅，捉住咧佢就完全系就范嘅，即系任由宰割嘅。 月落唱女王都好似好耐冇 upload 片，好似四七版嘅 short 胶版嘅背后写字闹王思烈关版嘅 short 唔系讲政治嘢，操守有问题，有人任天日游行嘅嘢，俾人系版嘅后面写字屌老母，烈关有几张 版都写废青 ，Jackie has the hello 探长。David 今日搞撑警，摆明作势为咗听日。烈关探长讲下共产党政啊。上次讲苏共其实几正 ，Alex Mark Wan 为我想请教探长听，今天有攻下发现炸弹，又话拉了个港独人士，这是真还是假新闻？假新闻 X 99位 confirm 白人 物话俾人 假新闻嚟嘅， 医院不断披露佢啲相同病历，好黐线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网台共同语言，例如萧山好嘢，喂 ，Alex 赞扬警方破获共匪架获港人嘅武器军火库，唔准 high 老氹。22 Anson， 我都系因为你讲 Black Magic 先开始听你。 咁你用咩机啊？喂 ，Black Magic 哦系啊 ，David 摆明假，要炸都唔会炸过啲地方啦。Derek 出在 D1002， 听你可否考虑 make a fan club 李坤留意翻69前汽油弹事件。Francis Chan， 我妈成90岁，非常支持翻送中，每次都好痛惜示威者系天气闷热游行， 简直真系智慧。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Lee Kwan TVB 都标题党，今日睇标题我以为任达华去咗集会俾人吉屌，原来系大陆正能量。When a Changling 幻小女都系个好尝试，我未听过怒汉探歌讲音乐的 HPY 颤敲喘呼吸器都可以叫做第一类危险毒药啦。 荣力祥现在屈得就屈 ，Chris Hiroki 同六九萧警车一样 ，Mark One Y 感谢探长，因为今天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抄正。Peter Fong 港币190元，趁地主上次散运咪又系用衣 D 伎俩，约翰小夫 D 汽油弹个啤酒樽个盖险都未开，其实真系支原装啤酒嚟， 网 上有图请自己找。林郑战速继续龟缩，讲真哈喘呼吸气，我大几支去。行山会唔会俾人抽证？ 会噶。 Jackie H F Y 发生嘅时间边有夹得咁巧合？721之前发生。Alex Chan 探长呢一排有冇睇紧边啲美剧 ？Jackie H F Y 汽油弹好假。Alan 长听听日走唔到。Alan 长就算走到。Alan 唱就算就到都会因为水炮彩蛋而喺走住路上出事。原 Lock Try Meme 好 cute， 系男定女？ 女啊。 Alex 笑美剧 Stranger Things S 零三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约翰小夫 T V B 新闻片都系未开封嘅啤酒， 好少， 但一般市民不会深究。终了 T 即系穿晒 B 读 Alex 笑美剧 The Rook and Big Little。Lies when they're chill， 貓貓好得意，叫 meme。Alex and Marvels， Jessica meme 啊，冇錯。 S 啊 ，Jessica Jones， 我冇睇啊。 Alex sweet meme， stage two。 meme 好 sweet 啊，真係。喂，咁啊，嗱，讀到呢度嚇就讀唔到啦。喂，咁啊，突然間咁多人留言嗰啲，我抱下 meme 嗰陣，咁咧就。系啦，头先都嗱嗰单，其实嗰单新闻咧，我都唔知真定假嘅，因为我冇 fact check 过，咁我净系今朝起身就已经见到有啲有证物又剩，我冇睇到啦。咁但系可能我头先嗰个论述啦，就系佢哋次次都系博攞 funding 咧，就做啲大龙凤啦，即系包括呢啲啦，又见报又好似好劲咁样。咁即系呢度嗰啲明眼人咧，大家都见到根本就次次有大嘢之前咧就吓吓人，咁呢个亦都系中国嘅传统文化，指歌为舞嘅，即系总之吓到你唔出嚟，佢就赢咗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唔可以唔放心，唔可以唔小心啊！真系，因为听日发生啲咩事咧，即系今时今日系警权无限大咧，即系港人被出卖啊嘛，即系 slogan 都有得讲啦。咁所以就大家真系要小心啦。咁另外就系、 是，我想讲一讲咧，我有个屋企人咧，喺外国嘅屋企人咧，问我点解会有两个民阵嘅咁 样？吓，点解？ 因 为 佢 有假噶， 本土唔知民族阵线啊嘛。 哦，系啊。 系啊，点解两个民阵嘅？咁边个先至系好噶咁样？ 吓，咁好笑。 吓、啊？ 边个问啊？ 咁 点 啊？咁样嗰啲， 你话唔系好唔好嘅，嗰个都可能好嘅，即 系 肯定系假嘢啦。 系咯，即系你令到嗰啲 即系混淆咯。 察嗰啲 系啊， 好人啦，系唔知做乜， 系真系惨啊！喂，咁咧就系而家屈得就屈噶啦，即系我谂呢度嘅人咧，大家都了解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我哋所谓明眼人都睇就知啦。咁但系对家嘅明眼人咧，你都唔可以话佢唔系明眼人咧。佢就专登知道错都觉得系当真咁讲咧，即系各为其主啊！真系，即系佢哋嗰班人，即系其实我哋有时都会犯下呢个错误嘅，即系例如我哋冇 fact check 嘅嘢，好愤慨嘅嘢就屌咗先嘅。咁啊，有时我谂大家都应该检讨下呢样嘢。咁我举个例啊，嗰日我喺沙田中心同埋沙田中心同埋好运中心嗰度游走紧嘅。咁咧，我就真系谂住食下嘢，咁啊去咗一间叫元气寿司啊。元气寿司嗰度系应该好运中心啊，有冇讲错？咁总之元气寿司嗰度嗰边食嘢啦。咁但系我要等排队等攞位噶嘛，系咪？咁于是乎咧就喺度等啦，又睇下楼下发生咩事啦。咁个地理非常之好多嘢睇嘅。咁当然就细估唔到会俾人哋封住咗，走唔到啦。后来咁于是乎咧。咁好多年轻人周围走，又全物资，又喺度嗌咁成，即係我都觉得佢哋好上心嘅，真係。咁就仲撞到我啲亲戚，即係細路仔，即係我啲晚辈经过咁样，即係佢哋老远咁样喺港岛区咁过嚟声援嘅。咁於是乎后来我见到有一个 couple 呢，靓仔靓女嚟嘅，即係男嘅又纹晒身啊， 瘦瘦但又有好有型嗰啲男仔女嘅咧，就真系索女嚟嘅。咁但系年轻嘅，咁咧就冲去咧就走去个元气寿司嗰度咧，就连大字报，即系佢哋又揾啲咁大嘅 sticker 咧，即系嗰啲 post 大大嗰啲 post 咧，就写咗一块 post 一个字，就一路喺度连住元气寿司嘅门口，就一路喺度话咧元气寿司话。唔招呼黑色衫嘅市民，所以我哋要霸石咁样。咁佢念到第二章嘅时候咧，我就问佢：，哇，妹妹，究竟呢个新闻系个来源喺边噶？咁样，咁佢一早已经出咗噶啦，系一个 Facebook 嘅 page 已经有讲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霸石，要唔好帮衬佢咁样。咁跟住我话：喂，喺边个出过呢个 post 啊？可唔可以俾我睇啊？咁样。咁点知咧？我即系其实我唔系阻止佢，只不过我想 fact check 下究竟佢系咪真系咁讲过啦？因为点解会有好奇问佢？元气寿司究竟系点嘅咧？咁样，首先我就当日我都有问大家系咪咩集团嘅咧？系咪嗰啲即系好旺好红嗰啲集团嘅咧？咁样，后来原来系美心啦。咁美心都话晒都系本地集团嚟嘅。咁跟住我唔理系咪本地啊。咁但系嗰、那个。妹妹讲嘅系咪真嘅咧？咁于是乎咧，佢念到一半咧，就俾个电话我睇，就喺度揾，系咁碌碌咗成个几两个字，碌唔到嗰版嘢。咁于是乎咧，我就话：喂，其实你即系听人讲，或者你见过，但系你又揾唔翻。咁我哋其实因为佢嗌到好行啊，好多人围观嘅时候咧，就有成六七友就一齐陪佢一齐喺度 fact check 啦，就揾匀晒大家嗰啲 Facebook 里面。可以揾到嘅 source 咧，睇下揾唔揾到，究竟系咪元气寿司就唔招呼黑色衫嘅市民咁样？咁大家都揾唔到，咁我更加加句咧话，其实上次咧，唔知六月边日游行咧，我同阿监仔咧都入过去，元气寿司嗰度食嘢噶。咁于是乎我问佢，呢间嘢究竟系边间噶？你揾唔到唔紧要，你记忆一下睇下有冇第啲线索。咁佢就係话远东金融中心嗰间，咁就正正上次我同阿监制游行员去嗰度食嘢嗰间，咁话唔係喎，我经验嗰间元气寿司呢，嗰啲员工无论老嘢或者后生仔，佢哋都係好支持游行人士㗎喎，咁样。咁佢有少秒喎，其实即係好似话我唔信佢咁嘅。咁跟住我识得阅读佢嘅表情啦，我话妹，我唔係唔信你呀，不过呢假若咧，如果你误会咗佢咧，就变成假新闻。就如果大家都跟你咁做嘅话咧，即系可能令到咧，元气寿司即系原本系冇立场，都变成有立场啦。咁样同佢解释一番之后咧，跟住佢都好越嚟越嬲个样，即系又系细条仔咧，觉得好懦啊。因为佢又搵唔到个版嘢啦，有六七个人都一齐话搵唔到啦。咁跟住佢想败走，但系条女又好硬净，一路咁搵。我话其实咧，我哋全部都系企喺你嗰边嘅，但系只不过咧，我哋有时。要声讨一啲铺头或者要攞啲即係叫大家一齐响应嘅时候呢，就最好有埋 source 啦，咁大家一齐去做嘛。话如果真呢件事係真嘅话呢，我话一定会同你 forward 呢单嘢囉，又甚至乎一定帮你手黏囉。但係假如係未知係真定假嘅时候呢，我諗查咗先啦，不如咁跟住条仔係咁掹走掹咗件衫，喂，走啦走啦走啦。我话努力啊，你哋，我话第时系你哋嘅将来咁样，跟住嗰个仔好勉强咁样笑，但系嗰个女又 moonwalk 走咗，咁即系有时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后生仔我都欣赏佢种干劲，咁但系你冇理由为咗一个印象或者你唔知喺边度见过，可能你都系俾人煽，或者有一个假新闻假上假嘅，可能系我都有同佢讲啊，我话可能系元气寿司嘅 competitor。发出呢啲咁嘅假新闻都唔定㗎，咁冇人传开去呢，亦都係有嘅意思，有嘅原因㗎，咁样即係用好多即係教女咁教啦，咁样于是乎就係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啦。咁所以有时亦都係㗎，即係有时有啲铺头，譬如可能呢单嘢断正啦，你觉得banner shop 嗰、那个好明显呢，就有啲伙计根本就好唔满意啲年青人。咁我觉得佢亦都发挥咗连农场嘅精神嘅，就係唔放过每个机会呢表达佢对个社会嘅现况嘅睇法。咁我觉得呢啲好闲啫，即係佢出一出呢啲废老啊，唔系废青啊，或者黄丝政府街啊，咁呢啲。咁即係正如我哋有时都借个机会 喺一啲唔同嘅地盤嗰度講翻我哋信嘅嘢啫。咁佢信嘅嘢，我都相信佢唔係受擺佈啊。你做呢咁嘅寫喺人哋個貼紙後面嗰啲，你有啲咩作用啫？冇作用，純粹係發泄嘅。咁所以我認為呢啲人應該原諒佢嘅，即係反而你下次再幫襯佢嘅時候咧，你直頭喺佢嘅鋪頭嗰度問啊，你邊位同事好唔滿意我哋㗎咁樣？咁不如講下你嘅睇法啦，咁樣即係要有 EQ 啦。當然呢、這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小菜一碟嚟嘅啫。咁我又唔會因此咁唔幫襯 Manage Shop 嘅，因為佢始終都一個世界仔嚟嘅啫。佢又冇嗰啲咁嘅吉野家咁蠢嘅，我覺得。任達華嗰單嘢我當然會講啦，但係咧講到而家我都未曾入到我嘅正題，但係其實重複都已經 cover 咗好多我要講嘅嘢噶啦。咁啊，去到開個電話開聲未先？因為頭先有人 pay 咗 me 我咧，我都聽唔到，我係無端端見到個電話震咗一震。OK， 咁啊，之前啊小草咧都 sponsor 过我嘅，因为佢通常 offline 嘅，咁可能睇翻嗰个archive 嘅时候，唔知佢觉得啊好好喎、啊，讲得咁样，或者好有瘾，好有代入感咁、啊、样，咁就 sponsor 下咯。 Why Wing Time 一场自编自导自演嘅戏，同四年前一样，上次发现小型军火库、 嗯， 最后军火呢 ？Why Wing Time 明天一定到，黎比达就 Hope tomorrow would be peaceful when I turn 开个节目俾 Mim 啦，永长叫咩乐无穷，陈地主我发梦捐咗二十多支气管舒张剂。四箱生理盐水、 哦 okay ， 几盒大纱布，几盒大胶布，五十套急救包。Baby， 白拍探长你好 ，You lock chain 任达华唔会有事，佢有食卡士， 个个都系咁讲， 哈哈 ，on to 四七，阿 J 我直接以手脚痛凉衰病发，食咗六柱七年止痛药。之后有副作用，而家停咗所有药，改食补充剂。二十二盎信，我原本用开 Sony 七，再买 Black Magic 嚟拍片，啲 raw footage 好正。了了对了老探，可唔可以介绍几套美剧 ？Joe Chan 咪系招财猫啦，多啲上镜啦。Joe Chan 改个名叫咪狗，吹二十四啦。Dilbert 探长监制和各位晚上好。Alex Chan at Alexa、 Hello. 前排我睇咗 Doc 第二季，睇完成季都搞唔清个 storyline， 头爆咧， 迷眼路似儿笑同冒汗嘅表情。Alan Chan 探长你好，听咗你好耐啊。 Thank you。 Jackie HFY 民阵等于民间人权阵线， 我哋梗系知啦。 睇呢啲新闻真系睇 L 都冇感觉，做泥巴开呢 ，on to 四七。阿 J 睇紧 Jessica Jones， B B iPad message retracted。 点解？ 请要相信年轻人智慧 ，check it， 趁他们是时代主人，牺牲有冇价值，也是时代一页，勇敢值得敬重。年轻人加油 ，Joe Chan， 我相信年轻人无邪念，是正义的。Baby iPad 探长有冇觉得梁仲恒有问题？ 梗系有啦。 Joe Chan 邪恶的都是过班。废柴官员，白君狼海探长 J J Lens， 下次我上嚟想抱你明，呢关佢哋上晒头，我绝对明呢个心情。 系，你都后生啊，点解你会明咧？ 我是 Banner Shop， 原来嗰三个老细俾人踢出公司， 哦系啊， 而家开咗间新公司叫 Banner Cody Chu 探长。 哦 okay、 好， 喂 ，Hello Cody。Cody G 呢排都耐唔耐见到你，喂 J J 你翻嚟又上嚟捻下猫啦，咁啊，仲有系啦，即系我都认同有几位朋友讲嘅，譬如阿邓生啦，即系佢哋先系未来嘅主人啊嘛，咁啊，我哋呢一代即系有好多人啦，即系我都唔算系啊，即系借呢、這个时势赚到好多钱上晒岸。咁但系到到佢哋得唔到嗰个成果啊，即系甚至乎你可能觉得佢读咗大学已经好过你自己啦，即系我觉得唔需要上一代，即系上一代嘅人咧，即系你经过啲苦难，你唔需要有自卑感，因为你值得自豪就系你靠自己嘅双手可以赚到今日嗰层楼，但系你同时亦都要谂下咧，即系当时个政府、当时嘅社会现状，同埋当时 中国对香港的干扰是相对小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今时今日没有嘛，所以不过都是嘥气的了，在这里讲呢，很多人都知道讲什么，但是不会专门讲了。有朋友讲的美剧啦，咁 Jessica Jones 我就不想开始看，因为这么多 season， 通常我见到很多 season 的我都不会看的，因为即是怕沉船啦。咁我近来又睇咗Westworld 啦，咁啊 HBO 嘅，咁啊哇，我觉得都系神剧嚟噶，都非常之唔错啊。咁同埋令到你有好多反思，同埋好多启发性，好强嘅。咁啊，尤其是对关于发梦嘅嘢啦，关于平衡宇宙嘅嘢啦，关于神同埋人嘅嘢啦，即系所谓基督教嗰个神啊，讲紧即系嗰个关系啦。咁即係好鬼複雜，同埋科技啦，咁有好多，即係人哋啲神劇呢，嗰啲編劇真係個見識好廣博㗎，即係就唔同香港嗰啲呢，明明一個見識廣博嘅人呢，都要為咗個市場胃口奔馳咁樣編埋啲咁戇鳩嘅合拍片呀咁樣嗰啲，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呢一代優可悲嘅真係。咁仲有就係、是、Dark 啦，我睇晒啦， Dark 就係一個德國嘅劇嚟嘅，就 Netflix 嘅，真係睇到第二季呢都唔明佢講乜嘅，即係個 timeline 好新穎嘅，因為始終德國人嗰個文化呢又同美國又或者英國都好大出入嘅，咁佢哋嗰種電影語言呢亦都別樹一格嘅，咁Dark 就算你唔明都好，但係佢嘅音樂同埋佢嘅卡拉通呢，嘩，我覺得簡直係我喺 Netflix 睇咁多套劇係最靚嘅一套，即係佢嗰個卡拉通同埋嗰啲detail 啊，即係拍出嚟去打灯用啲咩 filter 令到佢成套戏嗰、那个、那个tone呢，即係个tone dark 得嚟係充满幼细充满 texture， 即係觉得呢套係神劇，就係喺拍摄方面啦，个 design 方面啦，咁就非常好睇嘅。咁另外就係我睇 Stranger Things 啦，我极速三日就睇晒八集啦，咁即刻极速就好失望啦，因为次次睇亲 Stranger Things 嘅完咗咧，都好失落嘅。咁啊呢套都唔例外嘅。咁当然 Stranger Things 你个成个设定、成个剧情、成个世界，你都已经耳熟能详嘅时候，到第三集咧，第三个 season 咧，当然已经冇咩惊喜噶啦。咁但系嗰啲细路仔咧，就好似你啲朋友咁样，即系嗰啲妈咪同埋嗰啲成人又有一个 storyline 咁样，即系变咗一套温馨嘅喜劇咯，覺得有少少。咁喺呢方面咧，就有少少冇癮嘅，因為已經唔神秘啦，已經唔夠 stranger 啦。咁即係係咯，就係睇過呢幾套啦。咁仲有我本來開始睇切爾諾貝爾嘅，即係The Chernobyl 啊，係咪咁讀啊？即係蘇聯文我唔識讀啊，即係俄文。咁嗰套戲真係太沉重啦，哇！我每次咧，即係我諗住好似Stranger Things 咁样三日睇晒咁多集啦，但係冇可能嘅。我一日都睇唔到一集啊，因为太沉重啦，即係成个气氛啦、灾难啦，同埋你见到嗰啲苏联嗰啲共产党嗰啲咁嘅执迷不悟嘅官僚态度呢，就令你諗起香港今时今日啦。明明发生緊你都要话唔系嘅。明明大家都睇到系咁，你又话要唔系嘅。明明嗰啲低下层前线嗰啲人report 俾你，你又话人哋精神病嘅，喂，真係好难顶㗎，真係。咁所以呢，我睇咗三日都係睇咗两集都唔够啊。咁所以呢套我諗住有可能放弃，即係去到将来心情好啲先睇囉，因为已经顶唔顺啦。即係同我之前睇嗰套做殡仪嗰套美剧一样，我唔记得咗叫咩名，我已经永久放弃啦，寿终正寝啦。即係亦都係即係唔会再翻 check 嘅，因为太难顶啦。因为近来因为心情嘅关系呢，已经令到我损失咗一个好自由或者好随意嘅欣赏劇集嘅一个精神，已经唔可以做返转头，好阴功。咁想讲下任达华咁样。即係我任达华呢之所以俾人捅呢，原因就係佢冇落嚟撑警，我觉得係。冇落嚟撑警都係死罪嚟㗎，而家即係你大佬又系做警察，屌你竟然喺上面讲楼盘啊！中山啲环境都几好啊，哇，样样嘢都好舒服啊！咁，哎呀，点样仲要一嘢咁样，真系死未唔撑警噶啦！共产党用恐怖黑社会啊！你而家终于都知道， RC Band 属原来过三个。 哦，读咗啦 ，sorry。 李冠九零后，不过今次零零后先系主人。 哦 ，OK， 明白。哇，你九零后咁后生噶，都算系你数一数二细，年纪细噶咯呢度。计 Alan 之后，我谂你系第二个最细噶咯。咁有位Ice Wolf 咧，仲细十几岁，但系终于顶唔顺啦，即系离开咗九七廿四。阿廿二 Anson 咧读唔到啊，咁我读啦。啲人话其实系要华哥个肝，因为佢食开卡士拿个肝靓，所以想捅落去，即刻换走佢啊！唔黐线。所以啊，奔驰不系奔驰红，依家好惊冇一条车，因为佢食海狗边缘，系咪咩意思啊？都几好笑啊！呢啲黑色笑话哦。啊，仲有睇过一套黑色嘅喜剧啦，就系、是、上流寄生族啦。上次讲过唔讲啦。 李冠强烈推介神剧《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讲义战平衡时空乱落场。 嗱，呢套《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咧，我都睇完两个 season 啦，又系等又好失落啦。到第三个 season 咧，好似系十月做啦，咁样真系好坚啊！我啲 wallpaper 全部换晒佢啲海报啊，佢啲海报非常 creative 啦。咁啊，甚至乎咧，《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喺美国首映嘅时候咧，喺 Manhattan 嗰啲地铁咧，就全部换晒。希特拉即系唔系嗰个曼治期啊？唔系曼治，即系嗰个纳粹期啦，同埋嗰啲剧中好 symbolic 嘅一啲 signage 咧，咁点知一出就俾人投诉，直头系嗰啲犹太人觉得好伤感啊，或者受到冒犯啊，咁呢啲咪就系神剧底下嘅神级嘅 promotion 咯，因为你就算出咗一日就俾人拆晒，都变咗新闻啦，新闻系无价噶嘛，咁所以。劲真系劲，所以咧就强力推介我同阿 Lee Kwan 一样推介呢套《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因为又系有少少香港嘅影子嘅，可能我哋对号入座啦。有即系我哋香港其实系亡国奴嚟啊嘛，因为咁亡咗英国啦嘛，即系殖民地已经即系真正嘅香港已经亡咗啦，就俾一啲山藩统治嘅时候咧，咁仲惨过《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剧中嘅美洲北美。俾呢个日本同埋德国去分治，因为德国同日本都系文明国，但系中国咧就绝对系一个落后或者山翻嘅国家嚟嘅。咁所以香港版嘅《Man in the High Castle》咧，即系我谂仲好睇啊！如果有人够胆拍嘅话， 《原落陈探长》《Black Mirror Season 5》有冇睇？ 哦，有啊。 VH 很多中产会觉得自己努力完成，现在是收割期。年青人出来争取自己未来，等于破坏佢哋收割利益。李冠讲完战日本同纳粹赢咗后嘅世界有场 Westworld， 睇完都觉得自己系咪真系 系真系 头晕唔舒服嘅表情。李冠接耳诺贝尔真系神剧，讲话冇事就冇事。 系啦，佢老母。 K Y L Y 探长李冠亚就应该呢一世都会追击肥妈。佢今日出逃出得几快，哈哈！陈地主嗰单嘢系想捅个建造商。原 lock 墙我都系九零后，连呢点解顶唔顺？ 知 你挥手，李冠其实纳粹个女仔好有压迫感，统治下个总感觉系套剧出翻嚟。 哦 ，OK， 我睇唔切，因为我就消化紧人讲。喂 ，Didi 你好啊，咁夜先嚟嘅。哦，不过你系晏昼嚟嘅，应该。咁啊，仲有啊，燕啊，英呢？点解顶唔顺乜嘢啊？嗱，我谂你系新嚟啦，或者未留过言啦。我又要每次都要同大家解释一下咧，因为咧我读留言或者你就算实时读你嘅留言咧，都可能已经系15秒至到分半钟之后噶啦。咁所以咧，即系虽然我嘅感觉咧，就俾大家觉得我好似现场同大家倾紧偈、食花生、饮紧啤酒嗰种 feel 嘅。咁但系正正就唔系咯，正正就系有分半钟咁多嘅 delay 咯，就算你live 听都系，咁所以咧有时当我读完你留言或者当我讲完嗰个话题嘅时候，到你耳仔嘅时候已经系分半钟之后啦，咁但系当你再复我又分半钟之后我睇翻咧，咁我就完全唔知道你嗰句讲乜嘅，咁所以咧如果系资深嘅九七廿四嘅网友咧，就会成句 complete 咁讲咯，例如啊。 例如Lee Kuan 佢就话诺贝尔啊真系神剧啊咁样，讲话冇事又冇事。咁假若佢当我讲紧诺贝尔至诺贝尔嘅时候，佢话哇党又话晒事啊，真系咁样，咁我就唔知佢讲乜噶嘛。咁所以希望Yin Lee 咧就适应下呢种玩法咯，因为我都唔想噶。即系如果我实时我听到你讲嘢嘅话，咁啊梗系更加好啦。咁我讲咁多版位，无非咧都系唔想嘥咗你想表达嘅意见啫。咁所以你希望你下次表达意见嘅时候咧，你系成句 complete 嘅 sentence 打出嚟咧，咁我可以好顺利咁样答复得，即系复到你讲嘅嘢咯。咁阿Lee Kuan 话，其实纳税 logo 系阿碧咁，政治系呢种感觉咧，就系套剧出翻嚟。哇，我觉得唔止添啊，我觉得佢成套剧嘅 setting 同埋个 art direction 同埋配合到啲特技咧。即系你系有一种引人入胜嘅感觉啦，例如讲佢去到美国嘅，即系类似德国嘅首都，即系等于德国驻美国嘅首都啦，即系佢讲喺华盛顿噶嘛，佢亦都系将华盛顿嗰个建筑图迹嘅风格一模一样，但系佢嘅版图系大好多嘅，啊定我记错咗，嗰度系德国嚟嘅，好似系。即系讲佢喺德国，即系希特拉出嗰几场咧，佢喺德国嗰个首府咧，即系系同华盛顿嗰个建筑系一模一样嘅嗰种 design， 嗰种年份建筑风格，但系佢比美国嘅华盛顿咧系大10倍以上嘅，即系嗰个广场啊，佢系露天噶嘛，中间就有一个罗马斗兽场，再加一个华盛顿嘅建筑咁样，哇，好劲啊！咁另外佢啲道具我亦都喺度讲过啦，即系佢啲交通工具啦，例如佢。用嘅民航机啦，全部都系 Concorde 嘅 design 啦，即系超音速嘅单翼嘅，即系一块翼过嘅飞机啦。佢个推演啊，绝对有可能，绝对系有理由嘅。原因就系、是、喺盟军发现德国研发紧嘅飞机嘅 prototype 里面咧，已经成功咁样发明咗喷射机啦，同埋发明咗啲单翼，即系一块翼过嘅。类似今时今日嘅隐形战机啦，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咧，譬如你话讲 F-35，佢都系前面两块翼，后面两块翼噶嘛，即系两橛噶嘛。咁但系咧，你见到隐形战机系一块翼过嘅，好似大鸟咁嘅，即系等于和谐式 Concorde 啦。咁即系嗰种设计咧。咁如果讲推演咧，当世界冇咗美国嘅时候咧，咁就自然唔会有波音客机啦。即系冇波音嘅时候，呢、这个波音嘅责任咧就交翻喺德国嘅民用嘅飞机嗰度咯。咁德国咁早已经有呢种喷射机嘅科技咧，咁好有理由你相信佢所有民航机都系 Concorde 咯。咁 Concorde 嘅机咧又飞日本至到德国咁样个机场，全部都系全部假嘅，即系但系 CG 做出嚟真嘅一样，好有说服力。咁另外咧，佢嘅街边嘅电话亭啦，直头系80牌嘅 design 啦，因为80牌系一个德国嘅老牌子，亦都系影响德国成个面貌嘅一个好 symbolic 嘅一个产品啦。咁另外佢哋嗰啲单轨嘅电车啦，亦都唔似而家 Brooklyn 嗰啲咁核突嘅地铁啦。咁即系好正，我觉得呢啲所有嘅设定咧，都系令到你目定口呆啊。所以呢套咧，亦都系我心目中嘅神剧中嘅神剧嚟嘅。咁至于个剧情咧，就去到第二个 season 咧，已经有少少立立地嘅，因为咧，其实嗰种立咧唔系话佢技巧问题啊，你系俾你感受到咧，嗰种德国嘅高压咧，压迫到不单止佢嘅新殖民，即系话当时嘅美洲人系生活喺德国嘅阴影底下，好唔习惯啦，因为美国人相对旧时嘅生活系相对自由，言论好自由，但系当纳粹统治咗美洲嘅时候咧，哇就扑街咯！咁于是乎就产生咗嗰种抑郁嘅感觉啊！咁另外一边，美国嘅西边就系俾日本仔统治咗。咁日本相对好过德国少少嘅，喺剧中讲，佢亦都系 base 翻现实日本人去统治一啲其他国家嘅时候，系相对冇咁高压嘅。因为一旦你系认咗你自己日本子民嘅话咧，佢对你嘅福利都系同其他自己日本人都一样嘅，咁呢个佢套戏里面指出到嘅。咁另外就讲佢嗰个统治之下嗰种郁闷又反抗唔到嘅时候，竟然有一场咧 我觉得90%啦，我100%都得噶啦。佢有一场戏咧，系讲嗰啲革命分子啊，即系嗰啲 resistance 咧，就走去嗰、那个塔嗰度咧，将一个黄色嘅直幡碌落嚟，即系同我哋我要真普选挂咗上去狮子山一模一样嘅，成场又系嗰几条友，即系因为从来咧佢哋嗰个反对党嗰个 logo 咧。都是白色底的嘛，一路都是讲是白色底和一个太阳那些，就是个 symbol 是这样的。但是零零舍舍呢，它碌那条黄色直翻下来呢，就是跟我们香港的我要真普选一样的。所以我看到那一集呢真的超感动，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就去帮衬下这套剧啦，就千万不要看大陆那些网站啦，就是你去申请一个Prime Video 呢个 account 呢，你都是平过 Netflix 的，好似系咁，甚至乎你试睇啦，其实你试睇你放几日假都睇得晒两个 season 噶啦。咁我希望大家都欣赏下呢度神剧啦，因为令到你个眼界大开啦，令到你个思维同埋一啲关于一啲命运嘅取舍方面，你会掌握得多啲啦。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今日我哋点样去同警察对抗嘅，你采取咩行动咧？得出嚟个效果都唔同嘅，所以咧，我认为咧就唔存在和你非非唔得嘅，或者喂勇武系冇后果、冇后果、冇结果嘅。即系自从你睇完呢啲剧，你有呢个智慧之后咧，你就认为你觉得其实喺成个事件发生嘅时候，系唔会得一个共主话自己跟住佢条路行一定得或者一定唔得嘅。咁所以让子弹飞反而比较仲高智慧添。咁所以。嗰套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咧，佢就用一个科技嘅技术，即系一个神秘科技嘅技术嚟包装，即系或者你又觉得平行宇宙嚟包装咗佢呢个 What If 咯。所以我觉得非常之精彩，就系睇完呢套戏，令到我更加深入了解 What If 嗰个重要性咯。因为咧，其实都系智慧嚟噶嘛。咁啊，所以即系唔令我唔佩服嗰啲编剧可以编到出咁嘅剧嘅。好似其实呢套剧个影子都系嚟自 Philip K. Dick 嘅，即系成个蓝本啊。咁所以，但系佢嘅 execute 咧系非常之仲正过。 直情系佢。 哦，直情系 Philip K. Dick 嘅小说，但系我觉得仲正过 Philip K. Dick 另外一套叫咩话？好多集好似 Black Mirror 系，我觉得佢呢套剧咧拍出嚟咧个技巧仲高过 Electric Dreams 多多声嘅。咁所以。真系经我咁样吹走咧，大家唔睇都唔系人啦，系嘛 ？Black Mirror 都睇咗啦，但系我唔系话即系冇之前第一个 season 咁觉得咁神咯。 袁乐陈探长 Black Mirror， 我睇咗。啊，监仔可唔可以帮我斟啲唔系，我想饮杏仁奶得唔得？因为已经肚饿啦，吹到。是吹水吹到肚饿，问你死未？ 林郑战速继续龟缩，歌宝套剧同小说完全唔一样。 哦，系噶。 原呢个十几岁观众咩事顶唔顺走咗？ 我仲唔知啊，真系。 Fell back， 如果五 G 时留言应该无停迟。 系。 趁地主一讲肥妈，佢就最卖国。有淘宝国货唔做，走去做德国宝代言。 德国宝就大陆噶嘛？ 从唔系勾结外国势力。原乐陈现在的香港情况同每日新闻已经成套电视剧。我睇过 House of Cards， Black to Hello， 原来有 来。喂 ，Hello Black 啊！ 美军好似话二战后好多德国科学家去咗美国做研发。George Chan 唔好遮住肥妈啦，人哋十几廿个仔女同孙仔孙女要佢养噶，佢好 cute 伟大噶，次次从亲妈妈好都流满尿噶。原来 Chan 探长真系识好多嘢，佩服。Lee Kwan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系睇个个压迫感，我觉得仲癫过大日本帝国。等紧 season 三开战 ，Lee Kwan 犹太人等于死罪。Lee Kwan 个样喺度想问 Westworld 有冇字幕噶 ？Lee Kwan 呢套剧我谂翻起以前有只 game 重返德军总部。 啊 ，game 啊，咩 game 啊？我净系打过一个唔知咩，有个 game 无端有个 extra 咧 download 嘅。 是德国的丧尸嘛，有一只好像是 Call of Duty， 好像是。啊，你讲嗰个系咪 Battlefield 啊？重返德国嘅基地。喂，咁我想知咧，就系、是、肥妈咧，其实佢啲仔女都好大噶啦，即系阿叔嚟噶啦，个仔都应该。咁啊，同埋次次咧讲亲呢啲咧，流晒马尿咁样咧，又话自己以前做姑呢啊咁成啊，成日都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咧。即系我觉得呢条友，唉，我觉得嘥板位俾喺佢身上咧。我覺得自己可恥嘅，咁所以唔好講肥媽啦，即係差唔多佢係數一數二最撚憎嘅人啦，係我嘅。咁另外就係、是、係咯，而家其實睇新聞咧，或者睇Facebook 咧，都令到我失咗眠好多日嘅，即係就算唔失眠都瞓得唔好，想瞓得到發啲夢都好衰。我直至到前晚開始發啲夢咧，就未至於春夢，但係咧。都起码发个梦都好舒服，同埋瞓得着咯呢两日。咁啊，仲有啊，犹太人系唔得罪得嘅，真系。咁我唔明点解上次个圆桌区会有啲人话自己犹太人都够胆死，即系佢唔惊俾人搞。你知唔知以色列都好恐怖啊？嗰啲特工真系冇人通知佢哋啊！如果唔系啊，真系精彩啊！犹太人打犹太人啊，真系嗱，伊国亮咧，即系我以上睇嗰啲全部都有字幕嘅。你估我啲英文又好叻咩？我都好流嘅啫，听唔明，我听唔晒啲英文嘅，我咁听到三成到嘅啫。咁所以咧，我睇剧咧都要有字幕嘅。咁但系咧，我对字幕嘅要求非常高嘅。嗰啲咁嘅大陸嗰啲話唔知咩字幕組嗰啲咧，嗰啲 GG 啊，唔知即係總之咧個字個 credit 咧，仲大過人哋套戲個編劇嘅嗰啲不知所謂嘅大陸人咧，即係呢方面啊，即係嗰啲劇嗰啲戲又唔係你作嘅，即係你就係直個字幕咧，哇夠膽死嘥成幾秒個版位咧，遮住個畫面話自己咩字幕組喎、啊，呢人真係冇裝冇眼嘅正撲街嚟嘅，咁同埋咧佢哋大陸人。即係嗰啲讀緊書咧，尤其是佢見個世界咧，又好多屏蔽咗啦，同埋又糖水跟糖魚底下咧，成日睇埋啲外國嘅資訊咧，都係被扭曲嘅。咁佢對外國嘅人事物咧，都相對比我哋知道嘅少嘅，又或者知道嘅嘢未必少，但係佢哋嘅含義啊，全部被扭曲都夠死啦，係咪？咁所以咧，你睇一套有啲片有好多 slang 嗰啲，即係自己先識嗰啲話咧。佢完全係唔知人講乜，又用咗佢個方法咧，就唔知擺咗啲咩落去。咁我覺得咧，你睇大陸嘅字幕嘅戲咧，簡直係嘥咗套戲咯。即係我寧願唔睇嘅，有時即係唔話扮高清啊。即係我免費嗰啲，我固然我覺得係你剝削咗人哋嗰個創作啦。因為我對創作嗰個人，即係嗰個創作者咧，我係好有敬意嘅，同埋我覺得好神聖嘅。即系你连少少钱都唔帮衬下，成日挂住即系睇嗰啲咁嘅老番嗰啲咧 ，download 嗰啲咧，尤其是大陆字幕嗰啲咧，我觉得你不如睇翻大陆剧啦。 叶国呢晚喺度想问 Westworld 有冇字幕噶？呢关呢套剧，我谂翻起以前有只 game， 重返德军总部，陈地主德国保总公司是德国公司，明陈明晚小心讲公案。督府林郑黑社会，全港年轻男女小心，不要被困流血区打，小心啊！明晨明晚小心啊！港人 Lee Kuan Return to Castle Wolfenstein， 单人游 戏 于1943年被纳粹控制的欧洲为背景，创造了一个名叫 BJ 的为盟军战斗的战士的形象。主人公在一次任务中被逮捕，随后投放进了狼穴城堡。 Okay， 就讲开睇剧，最近睇咗 HBO 嘅 Chernobyl。 啊，头先都讲咗。 Young Doc 两季相隔太耐，而且讲三条时间线，仲要每个角色都有大人细路，睇到叫救命。 嗌救命，你都有感觉啊！有啲戏睇完就感觉都冇啊，就惨啊！喂，阿塔，头先我先讲完呢套。Chernobyl 啊，系咪叫应该咁读啊？咁咧系咯，我顶唔顺，我睇咗两集已经，我谂住暂停一轮先啊，因为太沉重啦，实在。 咁另外係其實我頭先吹奏個 Dark 呢套劇嘅咧，即係可能你睇嗰兩季你係實時睇啦，咁我咧就係、是、隔短啲嘅，因為我啱啱做嘅時候一路都冇睇，咁我 Season One 同 Season Two 咧係連續睇耐嘅，咁啊可能好啲啦，咁佢勁啊勁在咧，即係佢個劇情係拖得好長嘅，即係嗰條時間線，即係假如你畫好似 planner 咁樣畫咧。有啲線咧，你一早出咗一個 symbol， 但係去到第二季嘅中間或者尾先出現翻，你覺得哦，原來咁嘅，唔怪之佢咁樣啦，嗰、那個反應咁樣，非常正咯，我覺得呢啲。咁啊，但係都值得睇噶 Dark， 但係就唔係話就千祈唔好飛睇咯。即係我有啲識好多人咧，都為咗爭，即係為咗攞個話題啊！即係人睇你又睇，你冇得困兩嘢咧又。又好似唔够时尚咁咧，就于是乎咧，时间唔够咧，就飞个剧嚟睇啊！甚至乎有啲天才咧，就系话诶，使乜睇晒噶？知道讲乜就算嘅，睇 synopsis 或者睇古阿莫都得嘅。有啲人咁，我就绝对唔系呢啲人啦，亦都唔赞成啦，亦都觉得你系揾自己笨柒啦。因为套剧咁多枝节、咁多 detail， 嘥咁多钱去拍，屌你飞带咁样，你唔欣赏咪索性唔好睇咯，系咪？又要争话题，又追潮流啦，都系老土噶啦，我心目中呢啲人。咁於是乎呢，如果 Dark 呢你真係抡下佢呢，佢係好多得着㗎，都真係好好睇㗎，我觉得。尤其是啲气氛啦，同埋啲颜色㗎，即係最欣赏 Dark 就係啲颜色非常之好。嗰场自杀嗰场呢，哇，尤其是佢间屋嗰啲陈设啊，成个通啊，哇，真係靓到，即係吊颈，佢爸爸吊颈嗰场非常好睇。发梦我都见得翻， 咁 你有冇讲 Stranger Things？ 有啊有啊，系、其实呢度多唔多人睇咗 Stranger Things 咧？如果唔系剧透下都好。 Alex Chan at Weekly 呢班完全同意 ，Alex Chan 直头要重睇第一季先可以开始睇第二季。Weekly 呢班有冇睇 The Forest？ 冇啊， 有啲自作。 哦，系啊。 Weekly Chan 探长，你觉得 Netflix 系唔系有危机？啲经典剧集一一落晒噶。 嗱，其实咧 ，Netflix 咧上次嘅成功咧，佢都系好彩嘅，即系好彩就系新一代啱啱诞生咧。即係同埋全個世界嘅價值觀都開始變緊嘅時候咧，咁佢有新嘅人去承接咗嗰啲劇，因為喺啲舊世界嘅人嚟講咧，甚至乎中意睇開史不保嗰啲劇、嗰啲電影嘅人咧，就覺得 Netflix 咧係垃圾嚟嘅。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唔係我直接嘅咁講嘅，因為我睇翻，因為我都係蘋果嘅，成日都追蹤嘅一個個。嘅受眾嚟嘅，因為我自從我有我嘅職業咧，已經係同蘋果即係有唔可以分開嘅關係啦。因為我除咗第一係蘋果電腦啊 ，sorry， 唔係蘋果日報啊。自從我第一部電腦係用Amiga 能夠揾到我第一個10,000蚊，即係做 freelance 賺到10,000蚊之後咧，咁 Amiga 執咗粒之後咧，我就一直用蘋果電腦，都從來未用過 Windows 嘅，因為有人。俾咗好多部 Windows 我试嘢咧，我简直我第一部 Windows 我已经觉得佢系垃圾嚟噶啦，啲 OS 写到咁样都够胆死卖钱嘅，嗰啲 PowerPoints 咁捻核突都够胆死卖钱嘅，咁于是乎咧，即系我 Day One 我已经冇受到 Windows 嘅蹂躏，之后我就用咗 Macintosh 啦，咁之后咧，即系我亦都留意佢哋 activities 啦，即系佢哋动向系点啊，例如最近咧，即系我头先讲个话题，点解个 Apple 咧？因为 Apple 咧年尾咧就将会出一个叫做 Apple TV Plus 嘅 service， 那个 service 咧又系追潮流嘅，见到 Netflix 赚咁多钱咧，佢就走去咧就拉拢咗一啲鲸鱼级嘅电影人啦，例如史蒂芬史匹堡啦，一众嘅资深嘅监制啦，咁我亦都睇晒佢哋 Apple 去宣传呢个 Apple TV Plus 呢个即系嗰个成个宣传啦，咁当然有啲剧都几劲嘅，其实即系星光熠熠嘅。咁点解会Netflix 会有危机咧？原因就系、是Apple TV Plus 咧背后咧 ，Apple Steve Jobs 以前佢同 即係佢冇做 Macintosh 之後咧，就出咗嚟搞 Next Computer。咁但係 Next Computer 咧就實在太孤高惡寡啦。咁原因咧就係曲高惡寡啦。原因咧就係咧佢喺90年代已經發明 networking 嘅電腦啊。咁當時全世界都唔知咩叫 networking 嘅電腦，即係可以能夠 network rendering 嘅一啲技術啊，一啲例如可以計算能力嘅 service 啊咁樣。即係好前衛嘅，咁前衛到呢，咁銷情呢就梗係好悲慘啦，因為當時仲係 Windows 嘅世界，因為人哋要用到你嗰啲 networking 嘅 processing 嘅功能呢，即係其實 cloud 嘅始祖啦，就係 Next Computer 已經有呢個 concept 㗎啦，咁但係嗰陣時未有 cloud 呢個 term， 咁所以呢實在前衛咗人哋十幾年呢，咁好多人都唔識欣賞，甚至乎工業上用唔到嗰啲嘢嘅時候，佢係刷新咗一個紀錄，刷新咗一個高科技嘅一個潮流。但係呢咩都係講錢咁嘅呢個世界，你賺唔翻啲錢翻嚟呢，而你個 R&D 太貴嘅時候呢，得一條死路就係結束。咁但係好彩 Steve Jobs 呢，佢聰明嘅地方呢就唔係做生意，佢係聰明嘅地方呢就係識得用自己擁有嘅資源係生另一種工業出嚟。於是乎呢，佢就喺同時間咧，就賣咗 Next Computer 俾一間唔知咩公司啦，都唔記得咗。咁嘅時候咧，就攞錢咧，就要嚟開咗Pixar 佢叫 Pixar 係咪啊？係開 Pixar 就開始搞呢、這個Toy Story 啦。咁咁啱呢，即係你做一啲流水作業式工廠式生產嘅一啲電腦動畫呢，佢嘅發明呢就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Next Computer 佢係始祖㗎嘛，就可以 network rendering 一啲動畫。咁於是乎令到呢佢一間公司呢，當年呢當時仲係做完獅子王 1.0 冇幾耐嘅年代， Beauty and the Beast 都係 2D 動畫嘅時候呢，佢嗰陣時嘅動畫呢都是8至12格嘅啫，个格数。因为你哇，你即係你当电影咁样画24格画死人㗎嘛，因为全部都係搵手画㗎嘛。咁於是乎呢Pixar 呢就係、是、率先改写咗computer 做电脑动画嘅先河，就係、是、包括佢已经去到24格啦，同电脑一样啦，唔係同电影一样啦，同埋佢係率先喺呢、這个大电影嘅动画里头呢是有 motion blur， 即是说动作呢是好像模拟到好像真的找镜头拍出来的，即是说它所有 render 出来的东西呢是跟拍电影那种感觉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呢变成它的卡通电影和卡通片的分别已经有截然的不同了。因为有了 Pixar 的 Toy Story 的时候，日本拍的宫崎骏那类的卡通呢都还是8至12格8或者12格的frame per second 的动画来的，所以Steve Jobs 呢啲人呢真係佢死咗真係好大损失㗎，即係不停咁样喺一啲好有进步空间，而嗰个古老行业死都唔肯进步，而将唔进步嘅理由呢就变成嘅风格係咁样，我哋吹呀，我嘅风格係咁样，我睇惯动画係窒格㗎。咁我想问下，究竟有冇人鍾意啲动作窒呀，亦或鍾意个动作 smooth 啲㗎呢？佢不但只有24格嘅 quality， 佢仲有 motion blur， 即係令到窒啦，即係你如果原教旨或者你下下用啊 Gary Kwan 嗰个无奇不有嗰啲嘉宾嗰种讲法呢，就係话你改咗个原著呢就係苦主啦，就要升土嘅，即係唔鍾意你改嘅咁样。咁即係嗰班係另外一班人嚟嘅。咁但係我阅读到啊 Steve Jobs 佢諗緊嘅嘢呢，就係、是、我每逢我发明一啲嘢，我想去喺市场产生一样嘢嘅时候，我往往都係为咗将来嘅客人嘅。将来的客人就是什么都没用过，是没有以前是没有老我的客人，而将来的 market 人人都是他的 market， 人人都是他的顾客。即是他这个 theory 呢，我是阅读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说。那于是乎你看他的行径呢，我观察了30年他的行径都是他今天做的事情 你这些人不明白的了。即是例如那时 iMac 不要即是不用 floppy，咁有啲人话哼唔用 floppy 啊，你三个月就执粒啦，有啲人咁讲嘅。又甚至乎你唔用 floppy， 搵咩人用啊？用开 Windows 嘅人 就算用一舊 Apple 嘅人冇 floppy， 一定罷買啦！你點會成功㗎？即係好多人咁講喎，呢個親身見證嚟嘅。咁於是乎有好多 floppy 機出翻俾 iMac 啦。咁嗰啲商人嘅諗法就係舊世界啦。咁就甚至乎有更加多新世界嘅人咧，就即係閱讀到佢嘅諗法嘅時候咧，咪出一啲 USB 手指啦，出一啲 USB 嘅一啲 storage 啦，配合佢啦。咁於是乎個世界即係歷史係最均真㗎啦。即係而家你咪覺得你咪知道蘋果之後因為一部 iMac 改寫曬全世界，連政府嗰啲咁嘅用材話嗰啲咩政府認證又一定要用 serial port 啊，又整個 hardware 落去啊。即係呢啲政府買嘢係咁買㗎啦，即係唔識嘢嘅就亂咁買。即係總之呢，即係信嗰啲人呢全部都係有關係嘅。咁你見到政府嗰啲咩認證啊咩成啊，甚至乎今日智能身份證全部都係好落後，即係完全係好似坐緊監咁嘅啲人，即係嗰啲決策者。咁於是乎呢次就引證咗啦。咁後來啦，到 iPhone 嘅時候，咁 iPhone 嘅時候佢又換唔到電啦，又唔可以插卡啦。咁我都用 Android 嘅天才呢就話，哎，呢啲咁嘅電話廢嘅。又我有個朋友更加同我講呢，佢話你個人就平時成日都係講鍾意民主自由，但係蘋果啊連插張卡嘅自由都冇啊，我就唔會用啦，我就用 Android 啦。咁根本佢係曲解咗呢個理由，即係呢個原理啦。咁於是乎即係佢唔知道咩叫 cloud 啦，可能當時。咁於是乎呢佢後來都用咗蘋果，咁都露為安慰。咁佢了解到我講乜啦，就係我講緊因為蘋果個 developer 嘅問題，點解即係用 Android 同埋蘋果有咩分別呢，即係類似呢啲嘢。即係邊個贏邊個輸喺經濟上就睇到㗎啦，但係究竟邊個先係帶動緊真正嘅潮流呢，咁佢直至到 Steve Jobs 死之前呢我都用埋蘋果囉。咁但係而家呢真係對蘋果真係冇乜眼睇嘅。但係好可惜呢佢嘅對手更加差。屌唔通你叫我用返 Windows 嚟做我平時做緊嘅嘢，更加冇可能啦。咁所以亦都係去到一個樽頸位呢冇乜人嘅。所以而家呢嗰啲 Keynotes 呢我都唔會專登開嚟睇啊，即係之後先睇返啊。甚至乎呢我用到蘋果7之後呢，之後嗰啲電話我都唔會專登買嘅，因為7影嘅相已經好好㗎啦。10都好好，但係我冇理由嘥咗成萬蚊嚟買多個啲咁都好好。我寧願將嗰1萬蚊買部色碼嘅相機好過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就個取態啦。咁唔知點解講下講到咁遠，但 OK 嘅，呢個就係9/24。因为我要应酬大家讲紧嗰啲话题，咁亦都 enjoy 嘅。其实大家都我觉得，即系有啲人未走嗰啲，而家仲有360几人。虽然冇之前嗰几日有500人咁黐线，咁但系300几人做一个底咧，我都觉得非常满意噶啦。因为再多啲人咧，根本就读唔切留言噶啦，已经。所以咧，有好多人觉得我好臭串咧，即系赶客啊，叫啲客走啊咁样。其实我唔想嘅，其实即系因为咧太多人嘅话咧，实在读唔到留言咧，已经个玩法又唔同咗啊，真系好冇瘾咯。咁系头先未讲到，就是、Netflix 嘅危机咧，就嚟自头先有讲到咧，因为Pixar 就系、是、都系嗰、那个苹果嗰边买咗噶嘛，即系佢其中一个资产嚟噶嘛。咁咧甚至乎咧 ，Pixar 巴闭到咧。连迪士尼都买埋，咁所以所有迪士尼拍嘅片，即系佢 licensing 底下嘅电影咧，全部理所当然地拨归翻去Apple TV Plus 咧，就系好正常嘅。咁于是乎咧 ，Netflix 咧突然间真空咗，就冇晒嗰啲片。咁但系我个人认为咧 ，Netflix 咧系唔会死嘅，因为 Netflix 咧已经喺短短几年之间咧 create 咗一啲新嘅品味嘅观众啊。而嗰啲品味嘅观众呢亦都係正如我头先所讲，苹果之前做嘅嘢呢嗰啲係冇乜老我嘅，即係冇乜自己本身嗰个喜好，或者冇乜本身嗰、那个好硬颈一定要睇呢啲先得嗰啲人嚟嘅。嗱，举个例，有一套叫做我唔记得读几都读唔到，咩千灭嗰套呢，有Annihilation 嗰套戏呢，就一个好明显嘅一个例子。因为呢套戏咧系俾嗰啲旧嘅制作人咧系铲到上天棚嘅，甚至乎咧我见过一个评论咧系讲系关于吹奏 Apple TV Plus 嘅情况咧，因为访问嗰、那个有啲监制啊，或者即系呢个负责人啊，佢话 Apple TV Plus 咧绝对拍嘅片咧唔会即系个情况咧唔会 shitty。即係讲到咁 shitty 嘅， 过 Netflix 嘅剧嘅，我哋全部都系个大师级嘅咁样讲，即系证明呢个旧世界嘅人咧就觉得 Netflix 嗰啲系 shit， 即系一啲屎嚟嘅。咁但系我试下用一个开放嘅角度去睇翻 Netflix 嗰啲好离谱嗰啲戏咧，因为佢揾 Natalie Portman 嚟做一套咁嘅剧咧，嗰套电影咧，即系其实系荷里活嘅投资者，或者嗰啲制作嗰啲人去揣摩投资者嘅谂法，系绝对唔会拍出一套咁嘅剧嘅。你话佢有冇娱乐性咧？我觉得佢就真系未必有娱乐性得过跟翻荷里活嗰、那个。嗰、那个套路去拍嘅，但系佢系合情合理嘅、哦。佢系讲紧一个外星嘅细菌咧跌咗落地球，而嗰啲细菌咧，佢系擅长模仿翻，即系喺个细胞嘅层面咧，系模仿翻嗰啲物种而去诞生下一代嘅。佢首先嘅定义咧就系喺个 lab 嗰度嘅一个实验嚟嘅，就唔系话好似所有嘅荷里活嗰啲咁荒谬咧，觉得所有外星人咧都候住你嗰啲资源啊，都系有人性啊，你打佢就会报仇啊，都系好似霍金咁讲嗰啲外星人，即系霍金咁讲我都正赞成，因为嗰啲外星人嚟噶嘛，嗰啲系高智慧嘅生物嚟噶嘛。咁但系嗰套我头先讲嗰套 Annihilation 咧，就系讲紧嗰啲系细菌嚟嘅啫嘛，佢冇意识嘅，个意识唯一嘅生存嘅个动机就去繁殖，就去replication 咁样。reproduction 咁样，咁于是乎咧，佢落咗个植物嗰度，佢下一代咧就变咗植物咁嘅形态。咁嗰个细菌随时可以到人嗰度，咁于是乎咧，佢就有啲植物就同人一样样嘅，咁好荒谬咁嘅。甚至乎咧，佢嗰个植物上完你个身体嘅时候出翻嚟，嗰个人仲未死嘅时候，佢同嗰人嘅动作一样嘅，即系有艺术成分十分之高嘅，我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幻想同埋一个刷新同埋一个创作嚟嘅。咁但系对大部分睇开荷里活嘅朋友嚟讲咧，觉得哇屌唔撚系啩，无厘头嘅，点解你又唔系杀嗰个人，你又会扮翻个人出嚟？屌你嗰棵植物无端端又变咗个人咁样？嗱，即系首先喺美术层面，我觉得呢套戏哇真系一流啊！即系佢嗰种天马行空嘅一啲道具啦，同埋嗰只畜生变咗种之后嘅形态啦。甚至乎讲后来无厘头咁样，又唔知佢想点嘅时候，细菌就系唔知佢想点噶啦，佢就系想繁殖啫嘛。咁我觉得完全系十分之 make sense 嘅一套戏，但系咧，哇，俾人铲到飞起啊，真系。 但 系 Netflix 佢个财政嗰个都有啲问题啊。 梗系啦，无端端冇咗，同埋之前 expand 得太快啊。 佢又唔知道又要发债又剩又集资嗰啲系。 因为咧，佢最成功嗰年咧， 佢好容易死 嘅。系啊，最成功嗰年咧，佢系有成40几亿嘅美金嘅收入嘅一年里面啊。咁于是乎咧，有咗咁多钱啊，就身痕啦，就狂拍一啲大制作，同埋揾一啲明星，即系可能个制作即系变咗香港片咁啊。即系嗰个制作嘅成本唔系好高，但系个明星嘅成本好高，咁过度咁样 expand。咁所以咧，就系头先阿监制所讲啦，佢嘅危机都几牙烟嘅。咁但系我就睇好嘅，即系只不过解决咗啲财政嘅问题咧。我觉得佢拍嗰啲剧咧系有佢嘅市场嘅，因为我都非常之中意睇啲冇人讲嗰啲电影嘅，因为我觉得非常之有另外一个深度，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一啲无论战争啊或者科学嘅片咧，我都睇得好过瘾嘅。因为我都有好有脑我噶，但系。我同时又亦都接受到人哋嗰个世界发生啲乜嘢咯。即系具体啲嚟讲，我就唔系好需要人哋知我中意咩而为我度身拍一啲我中意睇嘅戏嗰啲人嚟。我调翻转咧，反而我好有兴趣走去了解下嗰啲制作人啊、编剧啊。导演啊，那个心态是用一种咩角度想讲啲咩俾你听？我觉得呢个乐趣系更加大过前者咯，对我嚟讲。 Lecter Tenable 我睇晒，确实好沉重。 系啊， 我都分咗三日睇。 哇，睇咗三日，三日。 Strange Things 啦，有冇睇到 Netflix 嗰套 Documentary Winter on Fire？ 哦，冇啊。 呢关有冇二战剧戏比较好睇？只睇过。 嗰个 Doc 啊嘛，讲诶。我有冇睇啊？应该有。我睇咗都冇乜印象啊。咁有冇睇《黄之锋》咧？唔知你。我话冇睇啊，因为。因为嗰件事太熟啦，咁咪慢慢先睇啊。咁 Stranger Things 你都有睇晒，咁我讲咗我嘅睇法啦。 呢款有冇二战剧戏比较好睇？只睇过《雷霆》 哦，大把喎、 啊。Ian Lock 唱我准备睇 Stranger Things，Alex Chung Stranger Things 有睇晒。 哦， 叶国呢番其实人哋用心拍。如果真系中意套剧，应该用心睇。 哦， 叶国亮，我连机都唔识。When a Church and a Bill 声炮同 D 陈好有气氛，睇到心到汗。 哦，系啊，睇到心到汗，因为佢其实呢套戏咧就冇刻意咁样，即系利用啲特技做到好似好爆炸、好紧张啊。因为荷里活嘅套路咧，有啲嘢冧落嚟，你又啱啱偏偏唔死得啊，又走得切啊。咁啊！爆炸爆到啲嘢飞嚟飞去，弹唔到你啊！咁样，即系呢套完全冇呢啲嘢，系好实际，即系令到置身现场咁样嘅，好似。 叔叔又话唔讲粗口， 讲咗咩？ 超有无睇 Money Heist， 其实 Netflix 最好的地方系提供好多非英语剧的选择， 哦系喎， 例如西班牙、德国剧， 系喎， 节奏慢啲，但无感英美剧咁公式。 冇错 ，Stranger Things 03今天睇到第五集。 哦 ，OK， 又睇剧都几沉重嘅，任何都因为嘥好多时间。我有一轮咧，有啲 job 位手未做完咧。我直头要戒啊，即系唔想开始啊！一开始咗咧，万一好似 Stranger Things 啊嗰啲一睇就睇得晒嗰啲咧，我都即系好怕沉船啊！咁啊大镬啦，做乜都冇心机啊！ 时坏红 Hello， 喂，而家先嚟啊！ 叶国呢班我都中意 Mac， 仲留住部 Color Classic， 啊 OK， 为咗 Black Tatwin a Change and a Bill T 特技化妆都做得好足 啊！呢个写弹咗唔知去边添？哦 ，OK， 哦系啊，啲特技化妆，同埋咧，我发现到一样嘢咧，当佢个核电厂爆炸嗰晚咧，佢有啲离子体咧就留喺空气嗰度啊，就直接射咗上个天嗰度，一条浅蓝色嘅光咧，原来我睇翻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咧，原来呢个系。就是现实那些人去描述出来的。那你看回哥斯拉呢，因为他是吃核子废料的嘛。那他八头口就是可能就是有这个 research 呢，就是知道原来哥斯拉吃完那些核废料就那些离子层就会变成有光的这样。就是突然想起那套戏那个人。就是原来所有呢外国那些嗰啲即係咁成熟嘅一个电影制作嘅行业呢，佢哋嗰啲 research 呢真係唔可以好似香港咁求其。即係諗下王晶拍嗰啲咩百变星君嗰啲呢，即係睇见你就想升佢老尾呀，真係。完全都唔使做 research 嘅。 When you chill 同感神劇。 边套啊你讲緊。 所以在香港中国。好难出到好似 Steve Jobs 咁样的奇才， 有死咗几镬啦！ 文化问题嘅 Cafel the Seaport 先到 iPhone， 越扩量不过 咩 几年啲 Mac 越来越贵，都冇买几年啦。 潮 控官探长加油！ 对 Cafel back iPhone 成功，其实真系要多谢 Facebook 是 Y 控。 哇，系头先唔记得读呢个添。叶国良，你的卡拉卡拉食仲喺度啊？我早几年咧都有啊，搬之前，但系后来发觉电池漏晒水咧，我就真系忍痛抌咗。仲有啊，赤空坤，喂，多谢你。 赤空坤，港币十元。 咁啊，另外就系、是、我头先讲 iPod 咧，先至经典啊 ，iKey Fallback 咧 ，iPod 咧。 佢就真係改變咗啲，即係改變世界啦。第一，即係當人人都擺一個 MD 或者 CD 喺個身嗰度 ，MD 一塊碟就頂籠白錄到廿隻歌啊，當你咁CD 就更加少啲添啦。咁突然間有個其實 iPod 呢個 concept 咧，就唔係佢發明嘅，係有另外一部啊特特嘅機，四邊圍住個膠就播 MP3 嘅機嘅。咁咧就係、是、佢都係擺到幾百隻歌嘅啫，因為我朋友買咗呢、這個，我唔記得個叫咩產品啦。咁後來點解我話 iPod 咁好播咧？因為當時咧Toshiba 咧就出咗一個過渡嘅產品啊，就係、是、利用laptop 裡面嗰、那個express card 啊，嗰陣時未係叫 express card， 就叫 PCMCIA 嘅一個 socket， 咁細嘅個 size 咧，就即係等於我哋以前玩遊戲機嗰啲 card 嗰個 size 啊，即係大概好似張信用卡咁大，但係厚揼揼嘅。咁 PCMCIA 咧裡面就可以將佢即係嗰陣時好高科技啊，托斯巴出咗 PCMCIA size 嘅 hard disk。咁咧个容量又唔系十分大啦，咁但系佢嘅成就同埋个 R&D 非常之贵，即系用咗好多钱去研发咗一只 PCMCIA size 嘅一个 hard disk， 可以removable 嘅，咁啊非常劲啦。但系点知咧佢可能个 R&D 太贵，又或者佢容量追唔过后来嗰啲 laptop 里面嘅 hard disk 咁大嘅时候，就变咗一个过渡性。而過渡性當過渡咗嘅時候呢，因為有人出得好大㗎嘛個 hard disk， 咁於是乎呢變咗垃圾，咁於是乎呢托書伯直頭係刑警嘅嗰陣時啊，因為呢出咗呢 hard disk 呢就累全家嘅咁樣，咁於是乎呢 Steve Jobs 呢就見到有咁嘅情況呢，咁呢即係佢最叻嘅地方呢就並唔係高科技，佢最叻嘅地方呢就點樣去用到一啲现成有嘅科技而产生人哋冇亦都改变世界嘅一啲作品，就係 iPod 啦。咁佢可以呢就用咗 hard disk 呢就执落嗰个iPod 嗰度。咁呢当每人孭住个 iPod 或者 CD 都係摆得嗰十零隻歌，而我要换碟又成，咁可以摆到顶窿你拎出街都係一百隻歌啫。唔通你成个背囊都系摆 CD 咩？或者摆 MD 冇可能噶嘛？咁你一个人背囊可能可以摆到十只、百只嘅 MD 啦。咁啊，即系顶窿你带百零只歌出街。吓，但系佢竟然可以出到只一击嘅 portable 嘅music player。哇！当时系一个全世界都冇咁嘅 product， 即系点会可以一击有几只歌啊？你系就算嗱，当时嘅 bit rate 咧 ，MP3 都系一二八 bit per minute， 我唔知个单位啊，即系个 bit rate 总之系一二八啦。咁咧一二八，你谂下摆咗几只歌啊？摆到成几千只歌咯，已经一个一 G 嘅 hard drive。咁所以咧变咗佢由即系个落差太大啊！你由最高科技一人摆百几只歌，变咗几千只歌或者千几只歌。咁於是乎，但係嗰個嘢又唔貴喎。原因呢就係托書伯呢就用一個平嘅價錢呢就將呢個 product 斷咗未 ,terminate 咗，即係賣埋俾你就再唔出啦，因為買一隻試一隻。咁於是乎呢，一來又幫到托書伯可以返到本啦，二來又可以將佢個 iPod 令到即係成為一個嘩完全係從來都冇嘅產品。我覺得呢樣嘢都未叻呀。即系嗱，你可以话佢哇，你真系人哋唔出 discontinue， 咁你点算呢？我觉得 Steve Jobs 真系或者佢公司人咧，就真系简直系老江湖啊！即系睇穿晒，因为所有呢啲咁嘅产品咧，你只要能够 buy 时间 buy 到一年啫，或者两年嘅时间，下一个 product 已经出噶啦。后来咪出咗一啲 flash RAM 咯，即系 USB 手指嗰个技术，或者 SD 卡嗰个技术。即系当啲 flash RAM 出到咁细嘅时候，佢只系用咗两年时间咧。当出第二代 iPad 嘅 iPod 嘅时候，佢咪就用晒呢啲咁嘅实体咯，即系好似 SSD 啊，或者即系总之 flash RAM 就执埋落个 iPod 度，仲可以更加细，仲可以有个夹嘅胎夹咁细嘅 iPod 都可以有一击喺里面嘅。因为问你死未？咁所以咧， 即系我觉得呢啲生意人咧，即系首先我有一个座右铭咧，虽然我啲穷人咧就唔可以陪佢咁样癫嘅，亦都唔可以学佢嘅，因为佢嘅座右铭咧就系做生意就唔系为咗钱嘅，系为咗成就嘅啫，即系发明一样嘢。咁当然喺美国就可以咁讲啦，自然有钱啦。咁老实讲，阿叔我成日都发明好多嘢噶，咁但系都系咁穷嘅咧，点解？因为呢度系香港咯。即系我又唔敢讲发明，但系我绝对做咗好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嘢嘅。呢位 Ikerfell Back 话 iPhone 其实成功系要多谢 Facebook 啊？点解咁讲咧？我就唔明白。点解 iPhone 嘅成功多谢 Facebook 咧 ？CY 空非常认同 Alan Chow Netflix 冇 Game of Thrones 睇 ，Huge Land 我坚持用 AMDEX 面就系为咗生态平衡 ，Alex Chow Game of Thrones 系 HBO 独家咗 ，Mori won't just say hi 是中文字 tape，Sorry Winnie Chow Apple 近来的设计好， 唔知你讲乜喎。Mori Wong 唔知你讲乜日文字，咁因为读都读唔到，我又唔识日文字，有冇人翻译？啊 ，Alex 咧，你讲开Game of Thrones 咧，好少啊，而家广东嘅配音，哇，都唔知几耐冇睇过广东话嘅西剧啦，即系以前明珠930之后，我都未见过有广东嘅西剧啊，真系好想睇下，反而，但有啲人话出事啊，咁通常话出事嗰啲人咧。佢啲英文都好叻嘅，如果唔系我都唔知佢出事出喺边啦，系咪？咁可能对我嚟讲冇乜所谓，咁但系当然咧，有现场收音，梗系睇现场收音啦，有乜理由睇配音噶？我觉得我只系接受到卡通系睇配音嘅啫，因为系唔系都系配嘅。CY 兄，你听话非常认同系非常认同乜咧？可唔可以详细讲下咧？ Winnie the Chow Apple 近来的设计好肉酸，前面刘海，后面正放三粒镜加灯，什么美感来？我估 Steve Jobs 死在会弹翻起身。Black 层我都有睇 Annihilation， 挥手。Lock Chance 匹岛已经好唔妥 ，Netflix 叫佢应该参加艾美奖，无资格参加 Oscar。叶国亮全迪士尼都会搞类似 Netflix 嘅 channel 喎。 咪就系咩咯？迪士尼咪就系 Apple Plus、Apple TV Plus 啦，系嘛？同一间公司嚟嘅、哦，啊，好似系自己都有 channel 嘅，但系讲咗好耐啊。但系反而我觉得 Apple TV Plus 仲先过佢咯，将会。咁另外咧就系阿塔都有睇你嗰套，咁我觉得史不保咧已经系旧世界嘅人嚟啦。其实上次嗰度Ready Player One 咧，我已经顶唔顺啦，即系我觉得，即系我直头系觉得唔好睇啊，即系。系肤浅得滞啊！我觉得即系全部都系食老本啦，播翻啲佢以前中意听嘅歌啦，个画面琳琅满目啦，啲颜色又好核突啦，又好多唔同嘅 character， 即系全部都系晒冷啦，即系有钱大晒啦，即系任何连高达都可以个版权都买埋咁样。我其实唔多欣赏啦，老实讲，我史不保都差唔多，即系呢叫咩啊？老而不死的了，属于我觉得。所以即其实我不识他，如果识他我真的叫他收皮，麻烦。 HPY 产细菌破皮生物，感似卫斯理讲的故事的 The Red Cereal。 喂，其实卫斯理呢，即他都有讲，都是这件事。但卫斯理都系当个细菌系二人法咯，即系唔似得嗰套 Annihilation 咁个彻底，直头系直头喺个 lab 嗰度发生咗啲咩拍翻出嚟咁啊，好似直头系唔 dramatic 添啊，所以咧一定俾人插啊，我觉得，但我觉得好睇咯，即系好多思考咯，胜在。 The Red Cereal Port 仲有唔少工业机器仲用紧，公司出货俾客嘅机都有几 part 避唔到， 重用紧少，有时唔系唔想改，而且整个工业生态嘅问题，政府成日俾人话到钱落海，倒啲落去换走晒堆过时设备都得啦。尤其系个人设备嗰类啊，如果中意 The Man in High Castle， 可以追翻 Philip K 的其他冷门嘢睇。影落陈探长有冇睇嗰套西班牙剧《纸房子》？ 冇啊。 叶国亮《Stranger Thing》第四季。全话系会转晒啲角色，因为会讲好几支年后，第二系 High 探长迟咗入嚟添 ，When the Change and the Bill 神剧，咁长又冇睇 Supernatural， 好似睇极都睇唔完。 啊冇啊， 关老探，你食紧鼻狗？叶国亮我部 Color Classic 歌名坏咗 ，Alex Chung message retracted。Alex Chung 是不是讲紧 Zoom Player Silent War？ 唔系唔系 Zoom 啊，好似系啊。 有套 Pacific 讲太平洋战争，不过到成十年前盈利。MBM One Report 第一代同 iPhone 第一代都是改变世界的作品。Record 呢方最初觉得 iPod 唔知做乜，放几千只歌入去。后来发觉原来不同心情要听不同的歌，之后就狂买，只是第一部 Firewire 没买。Teach You 是啊，所以叻人去美国，因为有能力可以一夜成名。Alex Chung Game of Thrones 佢配广东话，反而想听下配成点样呢句音先好啊！听完音上网睇都得啦，使鬼睇明珠。时坏控英同你对 Apple 的看法。Lee Kwan at Silent Wong Thanks， 睇睇先。 哦，咩哦咩睇睇先啊？哦，阿 Solon 介绍咗套剧啊 ，OK。HBO 叫 Pacific， 喂有冇人留意呢 HBO HBO Go HK 啊 .HK 啊，嗰、那个 app 咧，即系嗰个 online 嗰个 browser 咧，哇渣到咧，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咁渣冇人投诉嘅、啊，佢你正正经经人哋 Netflix 嗰啲机械性好强，一揿又有得睇 ，high 住佢都有个 trailer 睇，即系人哋系好鬼 sensitive 嘅，即系人哋。即系叫做人机合一嘅，可以即系讲 Netflix 个 browser， 哇！但系 HBO 嗰个咧，真系流到咧，我唔明点解咁流都仲揾到食嘅，即系净系俾人投诉投诉爆啦，又冇得飞带，即系飞带又好麻烦，嗰粒的又唔 sensitive， 屌，总之渣到爆啦，真系扑街嚟嘅，同埋成日逼你睇嗰啲 recap 啦，又逼你睇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啦，喺中间，喂 Netflix 就系胜在自由啊嘛，你点飞都得，即系。每人睇劇都有佢自己嘅 behavior， 佢鍾意点睇法㗎嘛。但 HBO 呢就做唔到呢、這个又係旧世界嘅产物嚟。嘩而家讲咗两个几钟喇喎。唔可以咁任性，淨係靠你哋嗰啲话题㗎喇。都要讲下啲原本个设定先。不过讲劇真係大俾嘅讲㗎喎。因为你又睇过嗰啲，我又睇过嗰啲咁样。 红红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咁夜都开台，我而家落街食宵夜。 哦。 翻嚟先听饭。 食少啲卡啦。 呢款美剧配音搞唔掂，有种七味记感觉。Nike 去 Top Gun 预告片主有冇睇视？ 有啊有啊。 明珠台以前930片会广东话配音，这是卖点。才会吸引到唔睇英语电影的人睇、现在无配音仲使乜睇佢，又有广告又吸引唔到唔睇英语电影的人，好安久远离 Supernatural 追魔人15季完，今年 15季 黐线 Natalie Quanto Pacific 由 Rami Malek 做配角 Renlock Chan Netflix 真系好 user friendly、探长 CY 红屎匹宝套戏真系换到呢，仲停留在以前的模式、Nike 好未来水世界转，唔明点解唔拍第二集。 咁好多戏你都唔明㗎喎，即係第二集寫嘅故仔都唔鍾意，因为未来水世界已经冇乜希望㗎啦嘛，即係全球都俾啲水浸晒啦，仲点会有第二集啫。喂但反而呢我睇到Westworld 嘅 Season 3个 trailer 呢，直头唔係 Westworld 嚟㗎，变咗去咗上海咁样，好似唔知做乜，同埋所有都係啲新嘅未来咁样。 即系我觉得已经失咗 Westworld 嗰个神髓啦。因为 Westworld 就系佢玩一个 timeless 嘅地方嘛，即系你先有嗰条桥嘛。即系例如，讲嗰个男主角入到去，中意咗个女仔，咁啊不停咁交替住有个老嘢，咁又成日都打横行射啊射嘅，唔死啊走去作威作福嘅。咁但系嗰啲人一路冇变，一路冇变。咁我带出咗佢嗰个无限轮回啦，咁原来系同一个主角嚟嘅，咁但系现实世界嘅人会老噶嘛，咁但系喺里面其他人所有嘢都唔老嘅时候，咁咪有条桥扭下咯，咁但系第三集即系第三个 season， 我真系唔明佢想玩乜咯，咁我谂佢都有计嘅，咁但系唔太吸引咯，老实讲，反而你当第二套剧，我觉得吸引啲咯。即系我头先讲紧个 William 啦，哇！有啲 Supernatural 呢啲十五季啊，点睇啊，大佬？听到都惊啊，都唔敢睇啊，真系。 后尾唔好睇噶，我听。 系嘛？你有冇睇过 啊？我冇啊。 嗯。 但系你有个家姐好中意噶喎。 哦，系咩？阿宝。 唔系啊，美国嗰、 那个。哦 ，OK。佢唔系睇嗰啲咩 Wife House 嗰啲 Housewife 嗰啲咩？ YVH 被叫政府换设备好难，你看医院重用紧 Win 98及买十年都用不完的文具，以及用林郑做特首都知啦。 Win Lock Chan HBO 佢系唔系要跟 Now 装的？ 好似唔系喎。 118 Supernatural 讲咗九年 ，Last Season 佢第六季之后已经步走。 原 嚟而家明珠十点半啲剧有配音，我点解话佢冇？思考中嘅表情。正Warm Netflix 来紧有套 The Witcher， 有玩过个 game， 好吸引。超劝奇未来水世界当年食死点拍，原呢唔知做到第七季冇咗啦。之后个啲要上网睇。 第七季你讲乜嘢啊？喂，大家讲冇头冇尾，我真系唔知道大家讲乜嘅。哦，唔知道啊，真系好多，因为开咗好多个头啊，大家都。未来水世界呢其实而家拍就唔使蚀添啊，即係因为而家嘅技术呢係平好多㗎啦嘛，你嗰陣时就真係实即係真係实景咁样拍呢，又要 logistic 都去海中间拍，你都嘥好多钱㗎。咁另外呢就有人话明珠台仲有配音，其实我真係唔知喎，我淨係知道配音界呢好多人都冇得捞喎，原来仲有㗎。原来我觉得呢其实电视劇嘅配音班底呢就同电影界嘅配音班底好唔同嘅，因为我觉得电视劇嘅配音呢係好过电影多多声嘅。即係当香港八九十年代呢仲係好兴嘅陈芬奇啊、岑建芬啊嗰啲年代嗰啲配嘅电影呢，电影里面嗰啲配音係听到都想呕啊，因为嗰啲扮細路仔又係大人扮，扮油脂妹啦，嗰陣时叫油脂妹啊，又系啲阿嬸啊扮。扮妓女又系嗰班人，即系全部都有几个人扮晒咁多声嘅，我真系听到想呕啊！即系明明细路仔嗰阵时，譬如有套系宇宙最强嗰套叫拍嗰套叫咩啊？唔系啊，跳霹雳舞嗰套啊， 嗰只叫只歌啫， 杜丽莎嗰只咧，嗰、那个情逢敌手，譬如呢啲戏啊，咁当时八十年代咧，即系兴 break dance 啊，嗰啲 beat street 啊嗰啲咧，咁香港人整翻套个例牌。咁呢嗰首歌都几型嘅，杜丽莎唱。咁但係里面嗰啲女主角女行角嘅配音呢全部都八婆咁啊。喂大佬，你边度见到有啲跳街舞嗰啲女讲嘢八婆咁嘅。屌，真係完全係核突到呕血嘅。所以我嗰陣时呢就唔肯睇广东片嘅。即係最憎听啲配音就想呕。咁嗰陣时专系追捧一啲live 星山嘅片啦，即係二友啊，即係张坚庭嗰啲。因为张坚庭都几坚持现场收音嘅。咁但係竟然呢有时同啲人困嘅时候呢，佢话切现场声音咁嘈有冇好睇呀，啊屌。咁、啊、你如果现场声音嘈，咁佢嘅技巧问题啫，咁你起码都听到嗰个人嗰、那个演技呀、啊、喂讲对白唔系演技嚟㗎，哈，正正就係香港地就係、是、冇演技都做得演员啦嘛。即係我亲眼见到啊张国荣呢係点啊导演呢叫佢你唔好逼我配咁多对白啦，扑街。配音㗎嘛，咁屌你咁複雜点拍啫，沙仔时间，咁於是乎呢等我嚟呀，唔使咁麻烦，使乜俾我睇呀，咁呢佢同阿 燕赤霞相遇啦，咁啊燕赤霞好鬼多咁嘅道理讲嘅咧，咁佢又问佢好多嘢咧，咁佢嗰场戏成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嘛，我九十十一十二，我三六七八咁样，屌哇大佬，我亲眼睇到呢啲，我真系屌到咧个心里面啊，因为你即系孤掌难鸣啊，即系完全系冇人会好似咁感觉，即系我觉得喂你咁唔专业嘅，点解？即系香港人咪就系咁样死咯，即系边个红就话事嘅。连导演都唔敢夹佢嘅，问你死未？即系呢啲叫做香港电影，香港荷里活，真系唔该晒，真系。即系你抵俾人追过咧，人哋唔系追过你啊，系人哋而家先开始啊。如果假若人人都系同一时间开始咧，净系韩国啦，已经有排挨啦。人哋咁认真拍啲戏，你香港真系唔该收皮啦。即系啲人嘅态度嘅问题啊，唔系啲人嘅天才嘅问题，我觉得。哎，监制，阿 Nana 呕咗一笪喺度。唔系啊，呕嚟嘅。 但 系 仲有一 笔喎。哇，系、啊。 哎呀。我搞唔到啊。 我明白，我明白。咁我搞啦。喂，大家 take 个 break 先得唔得？俾我执咗阿 Nana 督屎同埋佢嗰啲呕嘢先啦。即系我唔想影俾你睇啊，特别节目同埋顶唔顺咧就可以瞓先啦，因为听日要游行啊。咁另外咧，我就有唔系好多，我都咁多嘢想讲啫。咁啊，俾五分钟个 break 啊，好冇？哇！我只脚下面都有啊，顶我仲踩到添。我屌！哇 ！Nana 真系整蛊阿叔啊，真系。哎，有冇第二只拖鞋俾我替换啊？ 喂嗱，有嘅。 屌！我听唔到佢呕喎。 得你撇喺我先。 真系。嗯，你睇下食完咩咧，Lana？咁多人呕嘅，哦，嘥晒啊，咁贵。咦，翻嚟篤屎又容易執喎。 真啊！嗰張凳有冇屎？ 張凳啊？ 翻去翻。 冇喎。佢咬咗少水漬喺度。哇！但呢壇 pizza 就勁喎，我仲要啲我仲要將乾嘅，因為嗰笪油就太勁啦，汁都要一張，哇！勁啊，有啲紅蘿蔔有剩啊。 好 紅蘿蔔，但係 咩嚟㗎？ 但係嗰啲紅蘿蔔嘅粒粒喺度嘅。 喂， 即係寫保濟丸啊，又有啊，唔係好。 杯啊！你杯喺边啊？你行翻去先。 喂，唔好意思啊，真系饱晒啊，顶！唉，本来仲想食嘢，而家真系食唔落啦，已经跌破300人添啦。咁啊，大家都好多人都去瞓咗觉啦。 嗱，快啲瞓下啦。 好啊。哦。睇下头先读到边度啊？佢个咩好恐怖嗰度系嘛？咩阿 Cow 518 Cow 518头个三季好好睇。Cow 518佢做嗰个恐怖气氛好好。When I turn Westworld 即系三港翻出面世界，做 King Supernatural 要剧 Ring Lock Chance 匹宝真系江朗才俊，这是不是创作人的悲剧？反而马田史高西斯和詹士金马伦状态仲极度，同意吗？探长 Ringley Supernatural 明珠做到第七季冇咗啦，之后个、 啊、 要上网睇。M 王今日书展听 seminar， 各讲者话最早广东话配音系科幻嘢 Star Trek 嚟的电视80年代配记，再翻成 Quick Hack 队长 Alex Chan 我早走啦，各位晚安。Carrots Y 熊猫记得洗手， 洗咗啦。 草卷奇当年成龙讲亲对白句句都粗口，所以实要配音。 春 梁凭灾难性踩屎，笑到碌地嘅表情。是 Y 控无办法，眼啊年纪大了。Michael McNan 我令你爆粗了，喜极而泣嘅表情。When I truly 劳烦了。探长有多少只猫猫？ 是 Y 控其实点解明日游行指批去到警总同咁早9:00？是否有什么阴谋？Air Force One 太个 Nano 体原理 C in J to stage D。 Nana 应该唔识睇嘅呢啲。Dilbert Nana Nana。徐宏光未瞓，草卷奇其实当年配音最大问题是悭钱悭飞林，讲错对白就要 check 过，所以配音是可以减少到 check 数。是 Y 控另外今天的差人想砌文镇生猪肉，但真是好低能，边有人反法会自己留名同啲罪证一切放埋一齐，笑到碌地嘅表情。 喂，其实今日之所以呢政府或者警察成日做埋啲咁非咁唔合常理嘅嘢嘅原因呢，就係佢哋无限大呀。即係佢又冇得又冇人监管冇人监控啦，同埋佢哋变咗政治嘅工具之后呢，更加权力更加大啦。咁所以呢变咗佢哋即係连佢哋自己都唔信嘅嘢不停咁发生嘅时候，就加上佢哋不停咁样将自己成为受害者呀。即係觉得嗰啲后生仔係暴徒呀，不停咁样博同情啊，咁所以佢哋即系越嚟越脱离，越脱节，即系越嚟越冇人中意警察，越嚟越一系你又做警察，你又唔理出边，唔使理啲朋友；一系咧你就唔好做警察。即系而家去到警民嗰个关系已经去到咁嘅情况咧，即系我谂佢嘥多30年咧，拍多56套警察故事嗰类戏咧，都冇能够，即系唔能够可以。变翻以前警民关系相对好嘅时候，原因就係、是、喇，即係呢日做咗政治工具嘅时候你就係工具㗎喇，即係你唔可以唔使有人性都可以做得到㗎。同埋最大问题有好多人你即係拗佢，又你实拗赢佢，但佢又唔会同你拗，你不停咁单方面呢就拗板位，又话香港嗰啲暴徒啊，又呢样嗰样啊，又话有即係仲有人问我呢嗰啲咁暴徒唔多，警察已经对你好好㗎啦，你睇下南美洲啊嗰啲警察几恶啊咁样。喂，屌南美洲啊，美国为例，人人都有枪㗎嘛，可以。即係佢有枪嘅机会咁大，生命嘅机会即係俾人怼冧嘅机会咁大。咁佢哋梗係用啲相对等嘅暴力先可以克制到嗰啲人啦。咁但係香港有边个会有枪啊？香港有冇人军训过？有冇人即係专系对付警察嘅势力啊？冇㗎嘛，即係你根本上唔使同佢拗㗎，即係基本上小学生都识得答㗎呢啲嘢。但係偏偏呢竟然有人喺我 YouTube 嗰度洗版，就系、是、问呢啲问题。咁啊，另外啊 ，CY 就问有乜嘢，有咩阴谋啊？即系去整短你个行嗰、个游行路线。我觉得呢个梗系有阴谋啦，亦都系啊 ，CY 好似同我夹咗咁嘅。因为我其中一条咧，我都系想讲咧，究竟游行嗰个路线系背后有啲阴谋咧？咁我嘅阴谋论咧就系讲佢个就系、是、想喺湾仔造成混乱啦，就想令到去书展嗰啲人好讨厌，或者书商咧好讨厌游行嘅人士啦。原因就系、是、佢就系想造成一个人民对人民嘅局面啊，就系话唔使嘥咁多警察。去令到你哋有个舆论压力啊，系净系用翻书展嘅商人啦、书迷啦，就令到你喺旺角制造混乱，睇完书展走唔甩，或者因为好多人喺个出入而去唔到书展，咁就成为佢其中一 part of 嘅唔系啊，你唔好听唔到，你唔好讲啦，我造成 part of 嘅。嘅民與民之間嘅衝突啊，就係話去唔到書展，或者去完書展走唔甩，咁於是乎咧就將嗰個責任咧就賴喺啲遊行人士嗰度咯。咁呢個咪慳好多力咯，即係以人打人咯。咁所以我以上咧，即係我基於咁嘅陰謀論咧，我就有個玩法嘅，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意見啦。即係我唔能夠叫人哋咁，我唔係領袖，咁我只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是。在湾仔完咗就切勿在湾仔度搭地铁走，又或者可以上山咯。但我听日点解开呢、這个呢一节呢叫721离岛港岛导赏团呢，咁原来呢如果我哋喺湾仔度散咗，我哋未必一定要行去金钟㗎，又或者未必一定循住这个轩尼诗道或者是啦，即是循着平时行嗰条路去金钟㗎嘛，好多路㗎嘛。咁我建议大家呢完咗游行之后呢，嗱我啫，我唔系建议大家，即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听一起行啦，因为其实你向山嗰边 develop 呢都好多地方行㗎。咁呢你可以行去合和中心嗰边啦，咁跟住呢就搭 lift 啦，就上去呢个坚尼地道啊嗰度。是上坚尼地道呢，就沿住坚尼地道行去中环方向呢，嗰度风景宜人啦，又经过中联办啦，即上面都有中联办㗎，好多人都唔知，又经过港灯啦，又经过共济会啦，跟住呢就再喺嗰度缆车嗰度落返斜佬嗰个叫花园道啦，咁哇同时可以浏览好多唔同嘅风光啦，又可以去埋律政署啦，又约埋美国领事馆啦，又亦都可以再落返去金钟，哇是不是很正先。咁所以呢，咁我在金钟搭车呢就不会阻咗嗰啲书展嘅朋友搭车走，就唔使令到佢哋好多不便而引起人民斗人民嘅局面啦。咁於是乎，但如果我由花园道落返去中环嘅时候又好早喎，咁我咪去海旁嗰度睇下风景囉，嗰度风景又唔错啊。咁或者我带飞机去放下，又甚至乎野餐下，咁样呢日个导赏团就好鬼咩噶啦，好充实噶啦。咁我觉得呢条路线咧就系、是、我将会打算听日嘅路线咯。咁我又唔想冲突，又唔想喺好前线同人哋发梦咁样，我咩都唔想。咁我净系想行下嗰条路，咁啊同时欣赏几个唔同嘅风景咁样一流先系咪？咁甚至乎你到花园道唔落山。你再直去经埋礼宾府，哇仲好风景嗰度，条路窄啲但好风景啦，咁啊大把地方啦，其实唔系一定要规定嗰啲牛精嘅民阵硬系要行嗰度嘅，我认为行返上面都得嘅。咁跟住又可以去埋西环都得喎，如果你一路向嗰个方向 develop, 又可以去埋即系经过普庆坊，又可以喺嗰度饮下咖啡啦，嗰头啲 coffee shop 好靓喎真系。咁去到西环先至出返去。咁可以去埋中聯辦咁樣，又欣賞下中聯辦嘅建築啊咁樣嗰啲，即係成個導賞團呢就非常之充實嘅。我驚唔夠時間，如果唔係西環。OK。 抄518，我翻工都系啲阿姐成日话我哋暴力又点点点，抄518之后话警察打头机片话睇唔到，真系吹胀，真系睇 TBB 会睇坏脑。抄518三中都系大陆搞啦，永利昌警察现在打和先派。上次银发游行对老人家好好，今日记者会都瞓晒嘢，瞓无辜，超力刚刚瞓醒咁夜啦。 啊 ，OK。 时歪控扰民，人民斗人民。 系啊，冇错。 518，佢哋唔可以打银发族，因为打佢哋会引起民愤。 系。 Y Wing Team 可以上皇后大道向金钟方向搭地铁走。 系。 时歪控但有批法轮功游行由北角去到西环，一定有贱嘢想做啦。When a chair 港共现在用人民打人民，出民建联请人，爱港力，中意民团，黑社会，之后警察就可做和事佬，超力行完不如都翻转头再行多镬啦，既然咁短咁咪100万变200万。 咁都得，咁就各有各行啦，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呢、這个。 歪龙列告示打道实封，终点路压到一排警冇得前，唔好向金钟走二字。时歪控明天搵搵你先，不过我有老队友一齐行，睇、 哦、 下 meet 唔 meet 到你。 随缘啦。 歪龙列唔好狗讲，唔系有路就走到。沙田我亲身见识过。 咩唔好狗讲，唔系有路就走到啊？咁啊都要试噶，我点知去边度封到边度啫？喂，咁啊，既然大家都吓、啊、都走咗好多人啦，又变翻300嘅，咁奇怪嘅，哼！咁仲有咧，我想讲就系、是、法轮功啦，即系我头先讲咁，咪就系法轮功点解由北角行去西环啊？咁因为今时今日嘅法轮功咧，已经同以往唔同啦。因为以往咧，法轮功咧，点解大家都咁惊死咧？即系咁惊，掂到佢都惊发疯咁样咧？因为以前咧就专系针对江泽民嘅，至到而家都系。咁你知啊，一啲好低层次嘅动物就系中意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噶嘛，即系冇第啲原则噶嘛。咁所以今时今日嘅法轮功咧，就可能系喺佢哋嚟讲变咗老友嘅，即系变咗一个合法组织不特止啊，仲要系让路啊，或者即系比较尊重咗佢多啲啊。我觉得咁所以。CY 空就係问有咩阴谋想搞佢哋呢，我諗你都会搞囉。即係你见到即係法轮功个地位可能更加重要㗎将来。因为你睇下啲大纪元嗰啲呢，即係我大早已经讲啦，即係以前有啲 KOL 呢点一点都驚发，即係驚麻疹嘅，即係讲下都驚俾人觉得佢係同一路人嘅。我都唔明点解社会运动同埋反对党嘅人都竟然呢，即係都好驚自己嘅同路人嘅，即係以前就係咁嘅。咁而家嗰啲巴閉啦，就接受訪問啦，就當冇嘢啦，即係呢啲咪就係世界仔囉。即係真係好睇唔過眼㗎，呢啲咁嘅牛精嘅中坑，真係見到呢啲世界仔真係。咁另外呢就係、是、我想講蔡英文呢，即係出訪呢，即係其實正路呢，蔡英文出訪去啲南美啲小國呢，就顶笼个新闻咧，就系讲一句嘅啫。哦，台湾嘅总统蔡英文就唔知去南美一个国家出访。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多咗好多山碑嘅。原因咧就系而家蔡英文咧，乡亲传媒咧都会提起香港嘅。咁啊，多谢晒啦，呢啲梗系。即系香港同台湾嗰个关系咧，就好微妙地无端端，即系更加密切啊。原因就系咧，阿林郑月娥可能系同佢好姊妹啦。哇！唔知点解，即系派晒子弹俾佢，即系打呢个台湾选举嘅，咁变咗佢亦都俾面啦，即系去到国际嘅传媒咧，都专登提起香港，即系嗰个社会运动咁样，亦都系同台湾有相当密切嘅关系嘅。原因就系民进党咧，国民党咧就注定咧就系出卖台湾所有嘅台湾人民噶啦。原因就是咧，佢靠拢共产党，以为有着数啦，以为经济咁样就会好啦。咁我觉得佢全部都系归错边啊！即系对我嘅睇法，原因就系资爆都即系在即噶啦。虽然唔系大规模爆，但系佢仲边度有运行啦？老实讲，即系 佢资源已经抬尽咗啦。第一就系佢嗰啲人民嘅 expectation 同佢之前又好唔同啦，即系个个都开始冇咁挨得穷，同埋冇咁容易听你点嘅时候，咁无论政治上同埋经济上都有爆嘅一日，都不是梦噶啦。对我嚟讲，咁但系呢国民党啲蠢人仲谂住指意佢发达，即系你食少啲得唔得咧？台湾人究竟？台湾人唔好谂住发达，净系谂住追求自己嘅生活得唔得咧？对台湾人嚟讲系得嘅，真系。但系对台湾嘅政要嗰啲咁嘅既得利益者，佢哋贪心系利用咗啲民众，去令到自己更加能够发大财，而牺牲咗所有台湾人嘅生活啫嘛，根本就系、是。咁所以一日有国民党嘅台湾都唔使指意会有好日子过，因为正正台湾唔系全部人都系为咗钱而生活啊嘛。即系呢个就系同香港好唔同嘅好大嘅分别嘅嘢，因为台湾已经有咗文艺，有咗文化，有咗自己嘅本土嘅身份认同，即系好多嘢都唔同，已经升咗咧嘅华人嚟噶啦嘛。点仲系好似你啲大陆人咁样，即系唔系全部啦，当然，即系好似你啲即系净系识得买名牌啊，食粪屙啊咁样，咁你梗系中意国民党啦。但系台湾人已经唔系咁样进化咗噶啦嘛，咁所以。哎呀，真系睇爬啦！希望嗰啲撐警啊，嗰啲外國嗰啲，我唔希望見到佢哋咧，即系臨老過唔到世咧，又突然間變翻好似六四咁樣咧，聲討翻中共政權啊！即係好難睇嘅呢幾廿歲人，即係陳恩健嗰啲咁老呢啲咧，肥媽嗰啲咧，即係如果自爆咗咧，你愛唔愛國啊？仲梗係唔愛國啦，即刻講咗第二樣嘢啦！你整一撲街嚟嘅，見到憎啊！真係提起佢都面目可憎啊，自己都。 歪龙 裂。O K， 喂，好啊，我见到咧呢度停晒留言啦。我相信即系虽然人有好多啦，但系又唔知点解咧，又唔留言。 时歪控贪心的人，全也界都一样谂法。 哦，系啦，喂，咁仲有啊，想讲啊，咩六万？哦，就系、是、讲完啦，呢、這个即系讲紧就31.6万走去撑颈咁样。咁系咯，我要讲嘅嘢都讲晒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咧，就系、是、我嘅 YouTube 里头嗰啲留言啦。因为我而家开始咧，我会嘥少时间去复嗰啲睇 archive 嗰啲朋友啊。因为咧，嗰啲睇 archive 嗰啲 haters 咧，唔系咁友善嗰啲咧，佢又唔知点解唔够胆喺 live 嗰度同我困噶，即系一个都冇喎，真系奇怪啦。耐唔耐有一个啦。咁但系偏偏咧就专登即系喺人哋讲晒啊，等你现场驳唔到佢咧，就喺度留言咯。我而家咧，我唔会沉默噶啦，我会驳翻佢咯。即系睇下嘥几多时间，同埋有啲人睇下沟唔沟通到咯。有啲不通人性嗰啲，就费事嘥时间啦。即系你见到写啲嘢都知系有精神病嘅问题噶。 超力明日你想去金钟都难，肯定布重兵换你入场，因为啲人睡着了。 我、哦、可能系因为咧，嗰啲留言都有个人几幽默嘅。啊，佢话听呢、這个，因为佢唔系佢连我名字都嗌唔出嘅，因为佢喺个猛鬼 studio 里面咧，可能因为Crystal 咧而睇咗猛鬼 studio， 咁啊留言佢话啊呢、這个节目咧用 1.5 倍速嚟听咧就比较舒服啲咁讲，佢几幽默啊，即系曲线话个节目好闷，咁但唔知道又要听嘅，好奇怪嘅，真系多谢晒啲人啊！喂，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我讲咗成两个半钟嘅嘞噃，咁啊，希望大家又继续支持啦，又或者除咗喺度留言之外咧，帮我解答一下嗰啲问题，老年嗰啲问题啦，即系尤其是嗰啲一开波啊讲粗口啊，又话咩民主啊，又话暴徒啊嗰啲咧。即係俾啲存在感佢都好嘅，咁啊要多謝翻今日有份 sponsor 嘅朋友啦，咁啊例如有 Winnie 啊、The Dairy Chill 啊，同埋啊 Peter 啊，同埋啊 Chi Hong Quan， 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是、喺 PayMe 嗰度 pay 我咧就係、是、Anson 啊咁樣呢幾位啦，咁啊多謝你捧場啦。總之係咯，即係正如痴拼章你就话 ，Shipin Chong， 大家明天小心。 系 ，Alex Chong， good night， 探长， 好，早唞，好，读埋你哋留言先。 大家晚安、 okay ， 香港加油，明天见。 好，明天见啦，咁大家努力啊！我谂呢度啲人，如果唔系翻工嘅，谂听日都会出现嘅，应该。 好啦，咁啊，再倾啦，拜拜。